话表示行动之中冇平民伤亡，又指扎瓦希里呢一名恐怖分子头目已经不再存在，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塔利班发言人早前话，美国嘅无人机袭击喺过去嘅星期日喺首都喀布尔一个住宅区发生，批评行动明显违反国际原则，唔符合美国、阿富汗同地区利益。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35点，跌529点，总成交金额33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4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23点，跌1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1.6跌8元，美团174.4是跌5.6，阿里巴巴86.75跌2.85，恒生中国企业68.3跌1.92，盈富基金20.16跌5.2，小米集团11.46跌6.8，友邦保险75.5跌1.7，吉利汽车17.22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24，瑞士法郎8.273，澳元5.506，加元6.109，新西兰元4.969，欧元8.06。每百日元对港元6.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4点，跌418点。港金报16640元，系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73美元，卖出177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海丰园。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嘅慢线有坏巴士，龙尾去到近海丰园。反方向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城市花园嘅快线就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嘉华国际中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较早前提及过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快线嘅意外，啱啱清咗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都系近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北角的丹拿道，因为爆水管，丹拿道西行的全线是暂时封闭，车辆暂时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入电召街的，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而在菲林明道，就因为爆水管，菲林明道去龙华道方向近会展一段的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啲嘢咧买咗咧，唔知点解咧，你唔着佢咧，佢就变垃圾噶啦。 继续讲佢 讲咗好耐啦。 呢件衫系一年 前。咁你嗰条橙色裤你又唔着？ 最近你有冇见我着恤衫？最近呢一年啊， 所以我咪话就今日见到你着恤衫，跟住仲要打开个胸膛。 唔系， 你里边第一 好犀利，因为冇着底衫。 系咯，佢有时着底衫。 佢有时候着底衫。 唔系，真系太热啦！你今日而家都32度，咁咧我仲讲点解我会？如果你哋咁讲，即系扣少一粒楼啦，系咪？扣少一至两粒 楼， 系因为 你有乜所谓啫？ 系啊， 你都预咗啦。 你有本钱啊嘛，你 冇错。你嗰啲女仔着性感小背心，唔系俾你望上嚟做咩？啊，傻你都 系啦。 O K 啊，我真系觉得 O K 啊。 因为我觉得自己散热好慢啊，我经常你见到我泼，因为我觉得自己成日好热啊。 系 咁，我呢一个扣少一至两粒楼咧，系等自己可以。凉快啲， 件事系咁嘅。 原来我误会咗， 唔系想侵扰你嘅眼睛嘅。 冇，我哋见到系开心嘅。我头先我入嚟嘅时候见到咧，小强，我以为你见唔到。咁我心谂咦，7月系咪就系得我见到？我就 识鬼， 系大家。系啊，呢啲我急识鬼啊嘛，你知唔知呢啲嘢我特别咩 sensitive 噶嘛？ 你估我又输过你啊？夹到啊！真系好心塞噶。 讨论下，其实。男仔有时咧，扣少两粒有咩咁大不了？ 冇， 我哋唔系笑你啊！ 佢真系唔系笑 女仔，女仔都会啦。 唔系因为 唔系系啦， 系啊，因为大佬 好少见你咁样啊嘛。 系啊，练到有个胸肌， 冇错， 晒得黑掹掹。 佢着住件 白恤衫咧，就好插啦。 系啦，你应该多啲 夸奖你啊！你公婆咁啊，肉酸啦， 咪就系咯。 唔系你 试下，你借呢件衫俾佢着啊！ 哎呀，把鬼， 你交换啦！ 你都有突出嘅地方啊！ 调 转咗啫嘛， 好嘢！ 我哋影张相摆上嚟，好 啊，好啊， 等大家可以评 下， 系 啦， 系咪先？ 秀色可餐啊， 秀色可餐。总之我今朝唔食嗰个早餐， 惊呕翻出嚟。 咁又唔 好。各位朋友，原来踩同赞咧，可以系两一个银嘅两面。 There's no easy answer, only you can say what you're gonna do. I heard you on the phone, you took his number, said you were alone, but you'd call him soon. Isn't he the guy? The guy who left you crying? Isn't he the one who made you blue? When you remember those nights in his arms, you know you gotta make up your mind. Are you gonna stay? gonna stay with the one who loves you? Or are you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Someone's gonna cry when they know they've lost you. Someone's gonna thank the stars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笑住跳住去怀念佢心中嘅小天使。爱心女因病离开，令到 AT 想用音乐去悼念佢心中呢位小天使。一开始循住慢歌嘅方向嘅，但后来佢谂起对方唔单止系一个活泼嘅人，亦都中意有 beat 有 energy 嘅音乐，于是创作咗今次呢首作品。作曲由 AP 潘宇谦自己，填词 T-Rex， 编曲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有 AP 潘宇谦 Ameli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i， 我就系 Uncle Ray。开心系乜嘢？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翻嚟我哋节目吓，10点23分啊！咁其实咧，有阵时咧，讲到打工仔咧，有好多嘅开心唔开心啦。尤其是啱啱出嚟打工，唔知嗱 ，Sarah 同我哋真系有啲唔同。 唔同， 佢啱啱出嚟打工咧，其实嗰份都唔算一份工，反而咧一种表演者嘅身份多啲。 冇错， 因为你打工仔咧，即系冇你表演者嗰种满足感噶嘛，譬如观众嘅认可啊、掌声啊、名利等等等等。咁你打工仔一个比较寂寞啲过程嚟嘅，即系可能做好多人哋唔知嘅嘢，甚至你自己觉得唔应该你做嘅嘢。而冇乜掌声嘅，咁但係你都要挨㗎啦，打工係啊，即係我相信好多啱出嚟打工嘅呢，包括我嗰时见我大家姐啦，唔係你个大家姐，佢返嚟喊啦，因为佢返第一份工呢，佢觉得人哋对佢恶。 哦，你係梁家姐係咪？ 係 我 唔 係马家姐。 唔係马家姐，梁家姐。 係梁家姐点 係一份银行工，我就 係 银行工都俾你开啦。 喂，咁你有上级上，你做错嘢上级就会责成你。 哦， 咁可能啱出嚟做嘢嘅人就会受不得呢啲说话啊、面色咁啊，即系十个有十个啊，我估十个有十个都会。 有啲可能又脆弱啲咧。 系啊， 有脆弱啲咧，有啲。 因为阿爸妈可能成世未闹过佢嘅， 系啊， 出到嚟你点做嘢啊？你咩咁？你唔知啲老细 有。我都冇俾阿妈闹过。 系啊，阿妈都冇。 你点解要咁样话我？ 成栋文件飞落你前面，你谂下个场面几震撼。 你咁样对啲秘书， 你肯定咁样。 飞啲文件， 飞第啲嘢。 佢飞吻，咁样咯。嗰次啲飞猪好惊，系咪咁样？ 系啊，净系搭吻飞啊， 泼啲水落去面上， 系啊，哎呀呀，又唔好意思， 湿咗添，哎呀呀，又冇 眼睛个胸， 系咪咁啊？行噶， 系咪？ 系啊。 咁啊，讨论区咧就有个打工仔啦，可能应该都啱出嚟社会嘅。佢话好唔开心，因为咧被上级交咗一个任务，即系唔系净系呢个任务啦，但系加落去叫佢侦查，俾老细咁样。咁佢就觉得吓，我大学毕业生，我要侦查咁，因为可能侦查呢一两个字咧，喺佢脑海里边咧系等同一啲阿姐啊， 系啊，查水阿姐先会贬义 啊 嘛， 系啊， 因为 阿姐都 系份职咁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佢就会觉得好冤屈咯，即系觉得唔舒服咯， 系 咪点 啊？嗱就咁嘅，我要睇下咩地区啦，因为如果你要睇开嗰啲可能日剧啊、韩剧啊，你会发觉就 系 呢啲咁嘅嘢小事，尤其是系嗰啲实习生，女士们，基本上咧就依一个系基本盘嚟噶啦，每一日翻去嘅时候咧，佢就系要问你哋饮啲咩。咩嘢啦？咁跟住咧，佢就会整咯。因为我睇有一个韩剧咧，就叫做《未生》。咁啊，讲紧里面咧有一个就系、是，即系成个 department 里面唯独是得一个女仔，哇，俾人虾到飞起。但系佢系咁多个里面嘅话，学历系最高。但系佢就系每一日要翻去嘅，就系要人哋有冇搞错啊？点解我杯咖啡唔喺度噶？有冇搞错啊？我杯咖啡点解咁热？ 有时唔系冲添啊，系要佢跑出买啊。 跑出去俾人买又有。 系啊，我唔知啲剧集安排嘅系真定假啦。但我睇好多嗰啲韩剧就系、是，喂。买同我买咩嘢咩就要跑出去 有你咪睇过咩穿 Prada 的恶魔咪就系咯、每一日就好紧张啊嘛翻工之前我最紧要嘅就系要买定晒佢要食嘅嘢同埋要日买定佢饮嘅嘢冇错咁啊即系喺佢翻嚟之前我一刻即刻摆咗喺佢个台面上啊嘛、我信呢啲系真事嚟噶 嗱你记唔记得我同你嘅爱人阿 Michael 同一间广告公司噶日本人广告公司嘅系啊记得 嗰位做 figure 系啊 Michael 啊 我嗰时系一间日本人嘅广告公司做嘅， 哇，更加啦！ 嗰个老板系日本人嚟嘅，下边有啲女仔都系日本人嚟嘅，我都真系记得九十年代嗰啲女仔咧，其实已经系 account manager 啊或者 executive 嗰啲 做 manager 噶啦，系咪？唔系新人添啊嘛， 唔系新人，都真系要帮个老细 冲咖啡、 整咖啡，仲有 见到冇嗰啲 office boy 啊、嗰啲 assistant 啊嗰啲， 个老细中意嗰个女仔整，仲有出去开会咧，个女仔系要帮嗰个老细 攞工 事 包， 攞工事包。香港咯，已经系都真系咁样样嘅，你冇办法， 因为日本老细系嘛， 系啊，日本。 但如果香港老闆就未必要啦，我估 系啦，同埋因为嗰个女仔都系日本女仔，所以佢哋有呢个 冇乜所谓 习惯。 佢就好似系一个习惯嚟嘅，即系总之嘅就 系 女仔就系要帮手冲茶啊、冲咖啡啊， 即 系 做呢啲嘢咯。 佢冇得好讲嘅，系唔公道嘅。但系问题系，总之佢哋嘅习惯就 系 咁样。 咁如果嗰个即系被觉得唔公道嗰个女仔觉得冇事咪冇事咯。最惊就系好似而家呢个讨论区咁。人哋叫佢做，人哋唔觉得乜嘢啦，佢自己觉得好大件事咯，即系觉得好屈辱咯。 如果你话基本上嗰个地区系咁样嘅话咧，我谂就真系冇办法约定俗成，系咪 啊？系啊系啊。 咁就算你真系唔想嘅话，但系你都要做咯。尤其是系作为一啲练习生或者系所谓叫做实习生，佢哋根本冇得死脑。我叫你做乜就做乜嘅。 我反而估咧，可能呢位年青人咧喺屋企咧，可能都冇斟过水俾阿妈饮 啊，多数。 所以佢会觉得哇， 我阿妈 我 都未斟， 系啦，我都未。斟俾我媽飲，我斟俾你飲。 除非咁啦，即係嗰份工一早話俾你聽係要做呢一樣嘢，即係好似好多年之前咧，我試過去一間嗰啲外國嘅廣告公司啦，即係外資公司咧、，apply 一份叫做 office boy、。office boy 中文係咩啊？後生啊？ 系咪后生啊？后生啊，都系叫做 office boy， 系咪 啊？ 即系办公室助理。而家唔知仲有冇呢个 title 嘅咧 ？office boy 吓咁样。咁咧，其中最主要嘅就系每日冲茶俾咁多嗰啲老细饮咯。咁我觉得 OK 嘅，因为嗰份工系要求你做呢样嘢，同埋派送咯。即系嗰时冇而家咁多嗰啲速递公司嘅，即系真系自己养啲 office boy 去派信啊，或者系俾啲包裹人啊等等等等。但系我都 apply 唔到，都冇请，最后都冇做到。 因为知道你非持中 物，咪咯，四廿二寸胸肌， 你 要佢斟茶， 嘢 傻噶， 大家你冇心机做嘢， 系 咯， 佢企喺面前， 系啊， 咩啊，斟茶，原来真， 饮咩茶，饮咩， 冇饮啊， 佢送水辉哥咁样， 咁你有冇啊？你有冇见过呢啲工啊？即系少少劳动性， 冇，但系如果老细有需要，我都会做嘅，即系等于个编剧嗰阵时咧。细龟嘅名咧叫咩？黄一山啊， 记得， 我嗰时同佢同一组嘅，佢就系因为 哇咁骑呢？ 系啊，一个马面 马面细龟， 你知唔知佢个名点嚟噶？ 就係、是、 怪物組別， 即係隔離嗰個咧，又係阿超人，又係我哋同一組啊嘛，係啊， 同一組，係 啊， 點解啊？ 都係嗰組阿黎文卓先生嗰組嚟嘅， 阿大好禮，大好， 唔係阿黎文卓嗰陣時搞 get show 嘅，就係、是。细龟就负责去买奶茶，细龟嗰时都系中大毕业嘅。 哦，咪系咯， 系咯，佢都系要去负责买奶茶，咁啊梗系啦，佢最细粒梗系恰佢啦。 系啊， 因为我同佢同期。 其实买奶茶未必系恰嘅，可能你喺现场你仲辛苦。 唔系个问题，咪就 系 在于就 点解 唔见 唔 见佢啊？系点解唔见其他人咧？点解见佢就摆到明恰佢咯？ 系啊，你真系冇办法嘅。咁但系佢阿细龟都系好乐意去做，梗系啦，可以中佢。 冇错啊，我拍台威，我台威龙嘅时候我都恰佢啦。 个嘴硬。 有冇叫佢买奶茶？你嗰时有冇？ 唔使我叫，星爷会叫。 但系你拍戏嗰啲有茶水啊，即系买嘅啫，或者系长务嘅啫。 有，我讲少啫，梗系冇啦，系啊。 有唔系有时真系你真系要做呢啲嘢。 我觉得冇乜所谓，间中 系 嘛，但系你唔好习以为常，就每一日觉得呢一个 job 系我做嘅。咁我谂可能就我会借啲耳会俾啲说话你听咯。如果真 系啊。 系咪咁讲啊？ 我都记得嗰阵时，我做 P A 嘅时候，帮阿陈维英小姐挽住高踭鞋，跟住佢行。 哇 ，Hello 嘅嗰人啊！ 系啊！ 哇，你做啲咁嘅嘢噶？ 系啊！ 正啊！ 你有冇送佢翻屋企啊？拍完 偷埋翻屋企，唔俾翻佢。喂，我哋十点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昨日建议，新冠疫苗最低接种年龄下调至六个月。就伏必泰疫苗，专家建议六个月至五岁以下的儿童可接种三剂疫苗，每剂是十分之一成人剂量。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关部门正是主动与药厂洽商购买婴儿版伏必泰疫苗，早前买不到儿童版，要稀释疫苗给婴儿注射，挑战大，希望政府动用一切能力积极审视技术困难。他說如果監管部門審視員認為稀釋疫苗給嬰兒接種是風險太大，唯有認命，因此要兩條腿走路，政府會繼續與藥廠洽購嬰兒疫苗。他又強調委員會認同不能夠強迫打針，要由家長選擇是不是讓子女接種。澳门今日起进入为期六日的防疫稳定期，美容院、健身院、酒吧等的场所可以重开，餐饮场所亦都可以恢复堂食，但是居民进入要除口罩的处所需要持有三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澳门立法会议员林宇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观察今朝咖啡室入座率只有大约一半，但是市面人流明显增加。林宇涛话：呢一波疫情是过去两年半以嚟对澳门各行业影响最广、最深的一次。他希望当局吸取教训，学习内地高效防控疫情手段。他又话：目前澳门最重要是与内地通关，认为已经具备相关条件。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1,78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6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993万人染疫，25,000几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282人，较前一日减少5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是前一日的 2.5 倍，在疫情反弹之后首次超过11万宗，亦都是今年4月19日以来的新高。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军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喀布尔的一次空袭之中，利用无人机击毙阿盖达组织领袖扎瓦希里。拜登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行动之中没有平民伤亡，又指扎瓦希里这一名恐怖分子头目已经不再存在，正义已经得到伸张。 塔利班发言人早前话，美国嘅无人机袭击喺过去嘅星期日喺首都喀布尔一个住宅区发生，批评行动明显违反国际原则，唔符合美国、阿富汗同地区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1点，跌574点，总成交金额45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3点，跌7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4点，跌2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4，跌9.2；阿里巴巴86.8，跌2.8；美团174.7，跌5.3；盈富基金20.1，跌5.8；恒生中国企业68.1，跌2.12；小米集团11.36，跌7.8；药明生物70.1，跌3.7；快手74.5，跌4.65；友邦保险75.45，跌1.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0.73，瑞士法郎0.95，加元1.286，人民幣6.773，英磅對美元1.226，歐元對美元1.027，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633。日經平均指數報27549点，跌443点，港金報166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49美元，卖出17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咧，较早前嘅坏巴士仲喺度处理紧，而家一带嘅交通咧比较繁忙嘅，车龙排到近维园道上桥位。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龙尾去到维园道上桥位。另外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嘅第三四线有意外，龙尾就喺马料水交汇处。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有意外，第三四线受阻，龙尾喺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亦都是隧道口交通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九龙塘会。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港湾道因为爆水管，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菲林明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而菲林明道去龙和道方向而家近住会展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位于上址的巴士站暂停使用，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另外在北角丹拿道因为爆水管，丹拿道西行去炮台山方向的全线暂时是封闭的，车辆就暂时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去电召街，经过都是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和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合约讲到明就系要货唔退订。 你啊真系识讲笑啦！我而家临时临急，边度变啲货俾你啊？ 你可以嚟我铺头攞噶， 今日炒价都是20,000部啫嘛。 Sam 哥，你冇去抢？ 嚟紧一集转型，现实与理想嘅角力。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其实咧，有阵时候有啲人话咧，即系嗰个叫点样话，如入唔知咩嘅刺，即系久而不闻其臭咧。其实我谂我哋香港人系咪因为已经做嘢做得太过长时间咧， 惯咗， 唔觉得咧？因为我今日咧见到一个嗰啲叫咩全球过劳嘅宗数啊，咁样，我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咦，呢个宗数其实又冇乜特别啫，我唔觉得系好过劳啊，咁样。不过平均宗数咧，一个礼拜咧系41.3，每个礼拜。咁即系除开5日都系8个钟， 唔算多， 有几多 短啊？ 吓， 系咪啊？ 短啊， 短啊， 系咪啊？但我哋谂，但系谂啦，系咪而家今时今日，大家都唔系咁啦？只不过我哋太长时间系惯咗咧， 真系惯咗， 嗬？系咪啊？41.3有几长？ 你嘅理解咧？你而家觉得嗰啲人会几点翻工，几点收工？ 我觉得而家系9:30-6:30， 差唔多。 系啊，9:30-6:30， 起码9:30-6:30， 九点半至六点半咯。 系啊，真系冇朝九晚五呢只歌仔。 同埋有啲咧，就算佢唔系限定你几点放工，你放咗工你都唔敢放工。 系啊， 我听闻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公司文化，就系唔好啊搭正放工人，即刻会觉得你咁懒嘅佢，或者佢讲 唔应该。 系啊，我觉得好唔应该。仲有夜晚翻到屋企咧，如果你收到老细嗰啲 WhatsApp 啊、 email 啊， 系啊， 要 睇咯，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 方便， 嗰啲即系越系先进咧，你就越要做。 系啊， 以前你唔可以话俾老细听我冇智能手机。 外国就有，外国有某啲国家嘅就系话，总之你系放咗工之后咧，其实所有嘅 WhatsApp 啊或者系 email 嘅话咧，你系可以完全唔复嘅。呢一个系你自己嘅一个权利嚟。 冇错，冇错， 咁先至系咁啊！放假，放假我都可以完全唔复嘅。我有见过啦，就有个朋友嗰阵时候同我哋去泰国旅行，点不知咧就系法国嘅就系佢系匿喺个酒店房嗰度。从来冇出过嚟，讲紧我哋去5日，系冇错，就系因为冇事冇刻，佢知噶， 即系 佢个女朋友都知噶， 佢接受， 系啊，咁佢就话宁愿系咁样咯，佢人工又唔系太高，广告公司度做嗰啲 designer 咯，佢话因为咧喺上嚟之前嘅话，应该话出嚟玩之前嘅话，佢接咗个 project。咁所以呢个时候嘅话咧，就最紧要呢几日啦，明唔明啊？即系好多嘢要批啊，要你改 啊。 咁佢无端端玩玩下，都试过添啊，玩玩下搭紧车去某个地方嗰度谂住食饭噶啦，佢自己搭翻车翻去个酒店嗰度，因为老板话要改。 系啊， 个图要改。若果唔系嘅话，出唔到。 所以有啲人话咧，香港人好中意翻工嘅，即系嗰阵时你，我最记得嗰个打大风咧，令打到啲成地都系树叶，有啲人都要揽过啲树爬爬，我都要翻工噶嘛。 呢个又系奇景嚟嘅，我真系。 以前啲人就话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 嘅，其实 系，而我哋知道，如果我唔翻工嘅后果会系点样？可能会冇份工，或者可能老细会摆喺心里边，等等等等咁样咯。 但其实会唔会咧？嗬，基本上你都会见到，即系我觉得好阴公啊！啲打工仔 系啊， 可能一阵间你无端端你翻咗一阵间，一阵间无端端佢唔知刮几多号风球嘅话，你又要涌晒出街，全部又好危险，又要逼车翻屋企。我觉得点解要佢哋咁样咧？系咪？ 我都觉得系，你俾啲即系。 鬆動少少嘅北伐位， 少少得唔得啊？ 因為我真係有啲朋友，譬如話十點零鐘咧，佢話誒佢要準備翻工噶啦，仲係暴風球啊，即係佢預計可能一點鐘落， 冇錯， 但係佢要早少少，佢話費事一陣同人逼， 係啊，同埋佢可能佢住得遠， 仲要佢負責翻公司開門。 吓， 佢有责任，因为佢唔翻咧就冇人开门。 系啊，真系我觉得你真系冇办法啊！呢啲佢咪唯有咁做咯。 嗯， 我上次讲过，我又觉得有啲工种咧或者个岗位咧系真系好唔人道嘅，即系譬如话看更咁样，十二个钟。我上次讲过，佢两更嘅咋，即系六点到六点，跟住第二个咧就由夜晚六点到第二朝六点，十二个钟坐喺嗰个位。 或者要行嚟行去嘅，有时候都要巡下楼嘅。 十二个钟，你谂下，你放工瞓几个钟又翻工， 系啊， 六日，你记住系六日， 冇错，冇自己嘅生活噶啦， 冇自己生活噶啦，系啊。我以前都有一份工作咧，本来咧佢系好愿意请我嘅，甚至系佢 invite 我去见工嘅。咁点知我听完佢话又系咁啦，六日，每日咧翻九放六。我听完之后我系咁，我唔做啦。六日 乜嘢啊？ 日星期一做编辑。報紙嘅一啲副刊版嘅編輯，係啦，同埋嗰個人工，我覺得好不成比例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啫。 係， 六日每日由九點到六點，係啊， 除非你真係好中意咯， 係啊， 係啊， 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真係，尤其是係如果你真係希望有自己嘅生活啦，但係如果你話你個咁樣嘅翻工嘅時間，又或者如果嗰份工你真係好中意嘅，如果你又後生咧，點睇咧？ 嗱，我做過，我做過電視台嘅助理編導咪係咯，冇放工時間添啊，冇放工時間， 乜嘢都關你事啊， 乜都 咩都揦你出嚟鬧，真 係 我編導真係好慘啊！ 冇預備乒乓波啊，咧阿 Michael 啦，佢冇預備， 係啊，你乜嘢賴佢都得㗎，係咪？ 但係多數都係 PA 去 book 嘅，即係所有道具、服裝、演員都係我去 book 嘅，所以係賴我㗎啦，冇第二個幫手㗎嘛。第二個好似係 Sarah 仔，你中意嗰份工嘅，點樣捱都肯嘅，咁咪捱咯，希望有一日。 真 係好 難講，係啊， 做到編導咯， 係啊， 係好開心㗎， 冇錯。不過係人都好似覺得嘅就係，尤其是香港啦，你如果你真係要去做導演啊，或者係要加入從事呢一行嘅，其實真係要經過嘅就係必經嘅就係 PA 嘅階段咯。當俾人已經踩過落地底嘅時候咧，你發覺一個二個到第時真係可以發光發熱嘅。 係啊，唔係因為你真係其實 係羞辱當中長大㗎嘛， 係一個鍛鍊嚟嘅，係啊，修成正果搞掂。 編劇都會俾人鬧㗎係嘛？即系嗰阵 都会， 都闹啦，天日都闹。 攞住你份稿， 写咩嚟？ 呢啲咩嚟噶？你读一次俾我听，唔使好恶噶咋？你读一次俾我听。 试过啦， 试过，点解未试过啫？ 最羞辱嗰次讲嚟听下。 唔系就呢次咯。 自己最羞辱， 真系啊！ 我哋识唔识人羞辱你嗰个？ 诶，系某颁奖礼嚟嘅。 哦，某嗰个唔系我嘛？ 唔系，系电影金像奖。 哦， 系。因为嗰啲全部大哥大姐嚟， 你写啲咩？你写啲咩？ 系啊，你读俾我听下。系啊， 即系唔恶，佢唔恶嘅， 唔恶。但系 啲 乐啫， 啲语气就 系啊。 你写咩啊？ 系啊， 读嚟听下。 边一度好笑啊？你咁啊，听边一度好笑？诶， 嗰阵时个心点谂啊？其实已经写咗成好多版噶啦。 系啊，哇！你嗰个心情真系好难受啊！ 好惨啊！ 系啊，你冇办法。咁通常咧，其實唔係我一個人寫嘅，咁啊通常仲有一個人喺度嘅，而嗰個人咧永遠就係話：得啦，快啲執過去啦，執過去啦，即係佢都會企喺對方嗰度。但我明嘅， 但如果你再執咧，個壓力咪仲大。你明唔明啊？ 冇得， 你驚今次再寫佢都係咁嘅語氣。 係啊，其實真係冇得執嘅啦。佢有自己嘅諗法嘅啦，你點寫都冇用。 你講得啱，因為倪匡先生都係咁講。 係啊， 佢話你要我寫嘢嘅話，我係唔會改嘅。因為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寫，如果你要我寫嘅話，寫嗰個係我自己嘅諗法。你要我改嘅係你嘅諗法。 啱啊， 我永遠都唔知道你嘅諗法係乜嘢，所以我係改唔到啊。佢話我唔係唔願意改，但係嗰陣我改唔到，因為你嘅諗法我唔知道你係乜嘢。我覺得佢講得好啱啊，其實呢下嘢。 我同意啊，但我唔可以咁同佢讲， 因为佢唔系 倪匡先生， 因为你唔系倪 匡。倪匡先生话唔好改我。 你边位啊？你乌龟啊！ 哎呀，好臭噶！ 呢个世界好多啲无名小卒。啱啱翻工或者做呢个未升职之前，就系啃好多呢啲 嘅，一步一步走 过嚟，唔紧要嘅，挨下啦， 冇错， 系啊，总会有挨到出头嘅一天嘅。 你而家出咗个头未啊？阿龟先生， 我又俾缩翻啦， 又俾人揼翻落嚟。 Set of stars. 网上情，得不到才是最好的嘛。在公园那里有一个小路仔不停地跑，他的妈妈喘着气一路地追，想捉住他，但是追他不到。你觉得是前面跑的小路仔开心，还是追的妈妈比较开心？在爱情的世界，男人女人经常苦思怎可以捉住自己身边的人，他们用尽方法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为了留住他，很多人付出了很多东西，甚至将自己改变到连自己都不认识。可惜到头来，他的爱人都是离开。当你以为你已经捉住了一个人，其实你从来没有拥有他，只要你一放手，他就会走的了。聪明的人不是追人，是等对方来捉自己。有时候我故意被你捉到，有时候我同你玩捉迷藏。当我要躲上来的时候，你是怎么都找不到我。一个聪明的情人是要充实自己，令自己的条件越来越好，等对方越来越想捉自己，越来越难捉得到自己。美好的爱情就是我和你都是对方想捉住的人，你来捉我咯，我都希望你捉到。很多人总是说得不到的是最好的，好像一位诗人一直想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是他一生最开心的作品，他感到最荣耀的作品，可惜他到死都写不到。得不到的人就好像这首写不到的诗，是很唯美的自怜自欺。得不到的爱情是一个诗意的伤口，终有一日是会愈合的，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浅浅的哀愁，岁月会令你忘记它。那为什么总是失去一个人之后才觉得它是最好的呢？有什么好说呢？得到又失去，你会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得到过。我们选了一条路，也都没可能走另一条路了。就算回头，路上的风光已经不同，原本等你的人也都离开了。相反，得不到或者得到又代表什么呢？得到的人在你身边，你又会不会珍惜？如果你已经得到了，天长地久，他一直守候在你身边，你依然这么爱他，这种需要从未间断，这种关系才是最好的。你今天想起的旧情人现在在哪里？他还有没有挂着你？你又知不知？ 曾经知了，曾经分手，如今跟你又追透，一种他生的感觉，心底默默流。如果当初从不分手，人生一起怎么走？可惜当初的一切不可以回头，也许那天太早分了手，到了这天却开不了口，始终都不知道以后。是个道道最好偏错失的结果，怎么没有结果？长夜里恐怕已想得太多，旧情人是个在脑海中 早分了手，到了这天却开不了口，始终都不知道以后。旧情人是个做到最后天错失的结果，怎么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阿达。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仍然是经常战备时期，并未调整。解放军东部战区早前发布主题为《严阵以待，听令而战》的短片，见到海陆空等兵种的训练和官兵宣誓画面。片尾打出，埋葬一切来犯之敌，向着联战胜战前进，时刻准备战斗的字幕。另外，中国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南海和渤海部分海域因应军事训练和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73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6宗确诊和327宗无症状感染。在新增个案之中，广西的本土个案有105宗，当中9宗是确诊，甘肃的79宗感染有10宗是确诊。河南本土的69宗个案有2宗是确诊。另外，山东本土有47宗个案，新疆本土有28宗，全部是无症状感染。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61点，跌603点，总成交金额5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89点，跌3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9.4跌10.2，阿里巴巴86.7跌2.9，美团174.3跌5.7，盈富基金20.06跌0.2，恒生中国企业67.9跌2.32，小米集团11.3跌8.4。 港交所347.2跌15.2，快手74.1跌5.05，友邦保險75.05跌2.1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622，瑞士法郎8.269，澳元5.505，加元6.107，新西蘭元4.969，歐元8.064。每百日元對港元6.00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28。日經平均指數報27,549，跌443，港金報16,640，升1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4.8美元，賣出1,775.4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嘅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马料水交汇处。重复多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嘅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马料水交汇处。咁喺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都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就系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巴士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跟住华兰路嗰段比较挤塞。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对行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封路方面，湾仔嘅港湾道因为爆水管，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菲林明道去龙和道方向，住会展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的，一大车多。而位于上址的巴士站亦都暂停使用。在北角的丹拿道同样都是爆水管，丹拿道西行去炮台山方向的全线是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从七姊妹道左转入去电召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入咗喺一间铺头度，冇几耐咧，铺头入边嘅女 sales 咧就同小明讲：先生，你做乜一直咁样望住我啊？小明就答佢：哦，因为我入嚟嘅时候咧，你话中意嘅可以随便望望。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 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吓，十一点十一分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66%。今日我哋嘅讨论区题目好特别。就是关于进入了七月了， 没错。 有没有听过什么故事或者禁忌的呢？ 有啊， 回来我们就跟你分享了。 笑念占据脑内不知短短几年，这短短几年信仰也改变，世界再暗也用你性格感染，但你都必变暂变，另一面愿尽力地活着 just like you're still right with me right with me 到最尾与你再见，要再次听你笑抱你知，以往每一天 到底在这个七月的时候有什么禁忌你是听过的呢？有人说不要挂小强张相，因为 他们说不是 那个是一阻止 他们说因为他的样子一见发财， 没错， You see you fat choy， 唔系咁，唔系可以即系贴喺门口挡衫咩？ 因为如果你贴咗落去嘅话，嗰啲人见到就以为见到中意啊嘛，因为啲 friend 喺度嘛。 咦，咁我出街安唔安全啊？ 好危险！你呢个时候最好尽量喺屋企， 尽量喺屋企同埋喺床上边，房都唔好离开。 唔系，唔好擘大眼，当咩都见唔到，咩都见唔到。 O K O K O K。 但我发觉咧，当我开始爬文嘅时候咧，我见到咧，即系乜嘢都有林林种种嘅传说啦，其中有啲。我听都冇听过，包括咧，佢话喺屋企唔好吹口哨，因为啲兄弟咧，我冇听过呢、這个。 屋企唔吹口哨就唔冇听过，出边唔好吹口哨，同埋唔好连名连姓咁嗌。 嗌、哎、就听过嘅， 听到都唔好应。 吹口哨，佢话嗰啲兄弟会中意听，走嚟听咩事？系咩？吹口哨等于叫咗佢哋翻嚟咩？ 吹口哨就唔系。如果你话你有屋企嗰啲叫做叮叮叮嗰啲风铃， 风铃 就最好尽量唔好。 风铃佢都有讲，其实风铃咧，你唔觉得啲声咧本身都有。有啲 系啦，唔舒服嘅感觉。 有啲 叮叮叮， 系好听，但系系会有少少。 午夜风铃啊嘛。 如果我依家吹口哨得唔得？ 但系其实风铃咧，唔系呢啲咁样嘅月份咧，我又觉得。 有一種好涼快嘅感覺。 係、哎、啱， 因為有風鈴，係、 哎、 啦，即係有風 啊， 有風鈴嘅感覺上，你會覺得係涼嘅、嗯。 但 係 有啲風鈴好嘈 嘅。係啊，我知你。 即係如果大風嘅日子咧，佢飛飛啦飛飛啦飛飛啦飛飛啦，係 keep 住嘈。 跟住你哋覺得好煩啊，咁你哋會攞翻落嚟 啊 嘛。係啦，嗱，其實你話講開呢樣嘢，我哋而家已經犯咗個禁忌啦。 即係唔好講呢樣嘢， 唔好講呢樣嘢，同埋最好盡量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唔好睇鬼片。 係咩？ 係，因為嗰啲兄弟都 又中意睇啊。 其實佢哋都中意噶，睇、哦、下你哋點樣睇我哋、嗯，就係、是、咁樣。 我聽過，總之你講啦。 你自己有冇啲咩嘅禁忌，或者你會做啲咩嘢㗎？喺呢一 我就唔出夜街啦，盡量唔出夜街。 係真嘅， 真係、啊、 真心嘅。點解、 啊、 呢？其實我見到啲人笑衣咧，我都唔係好舒服。係 啊，係啊， 點解會唔舒服、 啊、因為你會覺得，你有冇試過咧？見到成條街啲人都喺度笑衣。 我見過啊， 我覺得好鬼片 嘅。 係 啊，我見過，仲要 嗰 次，嗰次咧仲要係黃昏喎。 係 啊， 啊， 我就喺呢個叫做。你知唔知边度山连富山点房啊？ 知啊， 隔篱有条斜路噶。 知啊， 其实咧，我嗰次咧系因为我好似讲过上去睇一个租嘅单位、 啊、 出租单位嘛。 系、啊、你话好靓啊嘛， 好靓嘅，同埋真系好豪宅嘅。但系咧，佢系喺殓房附近啦。同埋咧，啲人仲隐隐约约话闻到啲宵夜嘅味。 会噶会噶， 因为佢好近嗰啲焚化炉嗰啲 啊。 咁所以身边真系唔敢。咁我当阿姐喺度上紧个斜路嘅时候咧，咁周边咧，啲人喺度烧烟嘛，咪、飞到周个天空都系嗰啲溪钱啊，嗰啲咁咯，有啲仲啪一声咁样飞咗埋嚟，你个车玻璃咁样搭咗一张喺度嗰啲咁样，真系要拍戏咁样， 好鬼味， 好拍戏噶。 所以我唔系话惊佢哋烧烟，而系我 系 会好惊见到咁样嘅场景， 个气氛， 你会谂翻你好多嘢， 系啊， 因为有好多你以前可能睇开嘅，我觉得呢啲咧就好港产嗰啲鬼片嘅， 系 啊，其实我都觉得港产嘅鬼片嘅都几阴森嘅，咁我就会见到呢啲咁嘅场景嘅时候，我会谂起呢啲咁嘅鬼片，我就会自己吓自己。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我会觉得呢一啲咁嘅时间咧，我见到人烧烟嘅话，我会行远少少嘅， 系啊。 唔知點解，係啦，冇錯。同埋呢一排我又會盡量個人要清醒啲咯， 係 啊，因為好多人都講緊嘅就話，即係鬼門關開咗，即係信則有，不信則無 啊， 我哋都唔希望我大家迷信。咁就係話呢一段時間，你係要個人清醒少少，即係例如過馬路啊。游水 啊， 啊，游水，游水我就因为真系 系啦，呢啲咁样嘅话咧，就要真系清醒啲。佢话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好容易会揾到，即系俾人哋去揾，即系作为叫替身嘅、 今日都有一个嘅花絮新闻啦，话沙滩度咧有个嗰啲救生员哥哥嘛，大声嗌：喂，唔识游水，唔好落水啊！七月吓、啊，咁跟住好。系啊， 你咁讲真系好， 好多人即刻上翻水嘛。 喂，我 好过叫大家小心啲啊， 系 啊，系 啊， 啊， 七月啦，嗱， 唔系你都傻啊， 唔系我话噶，嗱，七月啦，嗱，唔识游水唔好游咁开啊，即系咁样。 喂，我觉得救生员哥哥。我覺得佢會見到啲嘢，或者佢知道啲嘢，所以提佢。我覺得真係會。 我聽聞過啊。 係啊。 係 啊， 啊，我聽聞過啊。有一個救生員哥哥，咁就係喺呢一啲咁嘅時分，就新人嚟嘅。點不知佢就無端端，你知佢哋唔會坐喺嗰啲好高嗰啲位嗰度，就係望到好 望得遠， 見到有冇人會即係遇溺嘅。就突然之間咧，佢就哇見到有人咧遇溺啊！咁跟住你知啦，咁啊即刻 響曬鐘啦， 又即刻推嗰、那個。 救生艇 出去啦，点不知一路爬爬爬爬爬到嗰时候系冇嘢噶， 并唔系佢沉咗落去，而真系冇嘢， 系冇嘢噶。咁跟住当然啦，即系啲比较耐资历嗰啲师傅就知道咩事啦。咁啊就唔紧要，冇嘢冇嘢冇嘢，眼花啫， 眼花啫，眼花啫，系啊， 咁 样 都系好嘅，都系好嘅，系嘛，即系宁愿出到去冇嘅，好过就真系 雨 力你冇救到啦。 喂，嗱，分享一啲网上嘅文章咧，即系讲呢个秘技啦，有啊，第一。佢話盡量唔好喺啲日子搬屋，如果搬咧都唔可以夜晚，即係六點後或者收太陽之後搬，一定要咧太陽落山前搬。但係有時呢樣嘢好難講嘅話，俾你聽。如果大家搬開屋就知啊，喂啲嗰啲搬屋嘅兄弟，佢真係手腳慢，或者有啲大型家私，佢搞耐咗，喂夜啦夜啦，唔好搬啦，擺低先。咁 唔得， 聽日先啦，聽日先啦。 人哋睬你都傻啊， 係咪先？ 係啊， 梗 係 啦，梗係要今日完曬呢份工作啦， 早啲開始咯。 喂，有時佢一日接兩間㗎，譬如我上晝幫李小姐，下晝幫梁生，咁梁生我得。三点先开， 真係太陽全部聲落㗎。 但係呢啲位置我就真係寧願唔好。 我都係寧願唔搬住。 費事一陣間有咩事咧，你又有得賴㗎啦。 冇錯， 係咪都話你㗎啦？係嘛？唔好喺落山之後搬屋㗎啦。 基本上就唔建議大家喺七月搬嘅，即 係唔單止搬屋喎，係嘛？連睇屋都唔應該喎。 睇屋都唔應該。 係啊，睇屋都唔應該喎。同埋如果你真係要睇嘅話咧，就要喺黃昏之前，你好完成。 好走啦， 好走啦。誒， 仲有喎，佢話咧睇屋咧，儘量唔好睇啲山邊水邊。山边水 边呢啲好贵嘅，我好想睇喎。 系啦， 望下啫。 山边水边点解咧？山我明啊。 山因为 水都系 系啊，水边啊，山边啊，都 系 好多阴气 啊， 等等等。不过正如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听下啫吓，当参考下啫。 我都试过有一次，我自己吓自己吓得好紧要。有一段时间我咪话咧，我好中意行山嘅。咁跟住我就系其实我曳噶吓，其实唔应该嘅，就系我会因为我屋企后边嘅后山嗰度咧，基本上可能你。行半个钟头，你可以行到一啲叫做咩物理好径啊，之如此类嘅。咁、我就成日会行嗰度嗰个水塘。点不知咧，我唔系好遗疑嗰段时间已经系踏入七月啦。咁我真系发觉就系，咦，咁得意嘅。今日咧走去行山，平时你会见到有好多人嘅，但喺嗰日嘅话，一个人都冇。 几多点啊？嗰时几 点？我去嘅时候应该我出发啦吓，我上到去如无意外四点零钟到啦。 其实未天黑噶， 虽然未天黑， 你走嘅时候会天黑啦。 但系问题系，你有冇发觉，如果你行咗上山，突然之间咧多云咧，其实佢系会突然间轰一声， 阴晒， 好阴同埋好黑嘅。咁 我就同自己谂啦，我就话，诶，点解咁得意啊？即系今日咧就系冇人，即系一个人都见唔到，因为你 但你唔系一个人啊嘛， 我系自己一个人。 哎呀，哎呀， 你 咁大胆啊！ 有呢样嘢，跟住我去到一个， 我以为你起码有几个朋友陪你添， 我自己一个。 哎呀， 我想到去一个人都冇。 朱哥，你有冇试过一个人企喺山上面一条小路啊？行下咧，你总会不自觉拧转头望下。 系啊，你会觉得有啲嘢掩掩掩掩噶。 系啊，我试过，我嗰次仲要唔系一个人添啊，我同埋屋企人添。但系得我哋一家人咯。但系嗰条路咧，嗰啲转弯转弯转弯嗰啲咧，同埋加埋啲树嗰啲。嗰啲声，同埋好似 Sarah 话斋，突然之间嗰啲树好高啊，佢会遮住咗成个阳光啊，变咗好似入咗个黑色嘅森林里面。 同埋你会发觉凉一凉嘅， 系啊， 即系你嘅身会突然间凉一凉，跟住你就会望一望。咁啊，继唔继续行咧？继唔继续行咧？我同自己讲，我就话啊，其实如果系都唔惊啦，咪好咯，冇人系嘛，多人又话多人，冇人你又话惊。 真系犀利，一个人行山你够胆。 系，其实系唔应该嘅，因为佢就话唔惊鬼都惊贼。 系啊， 唔惊贼你都惊受伤，通知唔到人。 又啱，因为我就系谂住散步啫嘛，即系我又唔系话行嗰啲真系好难行嘅路线，咁我就谂住行一个即系兜一个弯咁样，跟住翻翻去，跟住咧我就谂，咦，唔系，七月喎。 你先突然间谂起， 系啦，咁我就话，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都影响到啲人喺呢啲咁嘅时候 唔敢行， 会出发咧？朝头早系仍然有人嘅，即系会见到佢哋喺度做啊运动啊或者系点。咁但我因为出发嘅时候，如果系嘅话咧，我就要上去。如果我落得嚟嘅话咧，正如大佬讲，应该天黑噶啦， 天黑。 咁我就同自己讲，去唔去咧？ 唔好去。 我唔信你有去， 我系有去。 你真系撩鬼攞命。啊！唔应该讲呢句说话呢个日子啊！ 跟住我一路行上去，一路行就好似大佬咁样谂啦。唔知点解，我感觉上我觉得后边有人跟住我。 哎呀，大佬， 你会你试下，你试下 我知啊， 我感觉系好奇怪 我知啊， 好你会好真系好觉得有人喺后边， 仲会好似有啲声嗌你咁样。 佢冇嗌我，但系你会觉得就系有人喺后边度跟住我。咁跟住就成个耐唔耐行两步就向后望一望，行两步哇！行两步又向望望望，我同自己讲行嚟做乜嘢咧？ 仲有啊，除咗之外，你成日觉得树后边啲大树后边咧会有个人企喺度，或者你会望一望棵树上面有冇 系啊？有冇吊住啲嘢喺度啊？嘛系啊， 即系你开始嗰个心里边嗰只鬼出现咧，你就会谂好多好 吓自己啊， 吓自己 系啊， 你会谂好多嘢。 咁我同自己讲有乜嘢你冇咁惊咧？就系听歌。咁我就谂住啊，不如听下歌啦，系咪啊？轻松松咁啊，听我自己中意听嗰啲即系快歌啦。 唔得，听唔入耳嘅，听唔入耳嘅。 仲衰，我真系心谂嘅就系、是，会唔会其实透过一首歌曲有人讲？ 系啦， 系啊， 听完未啊？ 呢首歌都几好听喎。咁我就哎呀，又唔敢听。跟住行下之后嘅话，我谂应该自己喺度维持咗十分钟到啦，太惊啦。沿途行翻原路，即系我应该差唔多系兜一个圈， 掉头走 跟住就系啦，去翻嗰度走，我就掉头走，原路嚟喺边度嚟，我就喺原路走，我净系三步唔系两步跑落去咯。 好驚，但係一路一路跑跑跑落去嘅時候都係冇人。都是冇，一個人都冇，個天已經開始暗。咁我心諗，我就我好彩又翻翻轉頭。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係會。是会自己吓亲自己的话，很可能因为这样的话，会不会是即可能整亲啊，或者是怎样？ 马书豪，你做过最大胆的样嘢咩啦？头先我唔知道你呢样算唔算啊？我试过咧做过最大胆的一件事，我到而家都觉得自己唔应该咁样嘅，就是黄昏的时候去坟场影相。 点解？ 因为我要帮我嗰阵时写嘅一本灵异故事咧做一个封面。 你叫佢哋影啊嘛， 唔系我样样中意亲力亲为噶，同埋我要影自己个样嘛，同埋要影我喺坟场啲墓碑， 呢啲嘢真系唔好搞， 行咁样，即系影我穿过啲墓碑，黄昏五六点钟，虽然咧仲有微弱嘅光，但系已经好微 啦，唔系七月啦， 我唔记得几多月，可能唔系七月，但系夜晚咧嗰啲范围咧，你会入到去之后有一种。有一種陰涼的感覺，同埋你會覺得在背脊骨寒上去，咁咯。嗰次係我自己覺得唔係幾啱嘅。咁影完嗰張相冇幾耐咧，我就撞車啦。 哎呀，你唔好搞呢啲嘢啦。 就一次好嚴，唔係好嚴重嘅，但係上曬報紙啊，總之 都係一個警號嚟啦。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啊！唉，好驚啊！吓你哋先， 我哋两个都系自己吓自己。一阵间可以翻嚟讲下有啲禁忌。我有时候我喺七月嘅话，有啲嘢我会做嘅。 赞下马小强啊！年为今天可纪念，重新再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怀疑，迎接那发展，提提教趣事，尽力笑天意。或话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盛时未怕讽刺，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仿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某段情况，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知得更清楚？行前到这身份见面，留不低一点介意，未见沧桑可会诧异，还算。人成熟畅聚，道别也可以，剩下咖啡三杯那冷意，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未烫金的一张燕帖，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放不安，难道还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间台湾传媒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晚会抵达台北，并且过夜，听日同台湾地区官员会面。中央社引述消息报道，台军部队今朝八点起至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将强化军方战备整备。 並且依照共軍威脅適切調整，但是戰備等級仍然是經常戰備時期，並未調整。解放軍東部戰區早前發布主題為《嚴陣以待，聽令而戰》的短片，見到海陸空等的兵種的訓練和官兵宣誓畫面。片尾打出埋葬一切來犯之敵，向着聯戰、勝戰前進，時刻準備戰鬥的字幕。另外，中國海事局發布航行警告，南海和渤海部分海域因應軍事訓練和進行實彈射擊禁止駛入。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信報專訪的時候說，打算以研討會和座談會形式邀請國際代表來港視察實況，增強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他自己亦都將會按原定計劃11月率領特區政府官員訪問泰國，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又強調不擔心遭到外國制裁而無法成行。至於上任之後宣布成立的特首政策組，李家超說仍然在物色主管人選，強調想法必須與特首一致，具備政策分析能力，了解國家發展和國際形勢。他又說自己重視團隊建設，絕大多數公務員都想有所作為，認為士氣重要過懲罰，現時已經有懲罰制度，犯錯有紀律處分，做得不好會影響晉升，大家都為個人聲譽工作，希望得到認同，為社會帶來價值。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昨日建議新冠疫苗最低接種年齡下調至6個月，就復必泰疫苗，專家建議6個月至5歲以下的兒童可接種3劑疫苗，每劑是1/10成人劑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相關部門正是主動與藥廠洽商購買嬰兒版復必泰疫苗，早前買不到兒童版，要稀釋疫苗給嬰兒注射，挑戰大，希望政府動用一切能力積極審視技術困難。他說如果監管部門審視員認為稀釋疫苗給嬰兒接種是風險太大，唯有認命，因此要兩條腿走路，政府會繼續與藥廠洽購嬰兒疫苗。他又強調委員會認同不能夠強迫打針，要由家長選擇是不是讓子女接種。澳門今日起進入為期6日的防疫穩定期，美容院、健身院、酒吧等的場所可以重開，餐飲場所亦都可以恢復堂食，但是居民進入要除口罩的處所需持有3日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澳門立法會議員林宇滔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觀察今朝咖啡室入座率只有大約一半，但是市面人流明顯增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0点，跌595点，总成交金额63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40点，跌3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蚊，跌9.6；阿里巴巴86.85，跌2.7；美团174.4，跌5.6；盈富基金20.08，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8.02，跌2.2；小米集团11.36，跌7.8；港交所347.8，跌14.6；友邦保险75.3，跌1.9；快手74.3，跌4.85。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0.93，瑞士法郎0.95，加元1.285，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226，歐元對美元1.027，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3。日經平均指數報27,587點，跌405點。港金報16,600蚊，升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4美元，賣出1,774.4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三四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科学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嘅交通意外同样清理好。呢一段嘅青山公路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嘅大埔滘段去大埔方向，跟住松仔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松仔园瞭望台对出。喺封路方面，土瓜湾嘅上乡道因为有水管急收，上乡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跟住长宁街嘅第三四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渡船街灯。登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合约讲到明就系要货唔退订。 你啊真系识讲笑啦！我而家临时临急，边度变啲货俾你啊？ 你可以嚟我铺头攞噶。今日炒价都是20,000部啫嘛 ，Sam 哥，你冇去抢。 嚟紧一集《转型》，现实与理想嘅角力，香港电台第二台《未年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袁泉主演。碧海红心， 方天兴的爸爸当年同现任基地主任杜洪兵是救助局的同事，但是他在一次救援行动之中牺牲。方天兴长大之后子承父业，亦都成为了飞行救助队的机长，同老船长出身的杜洪兵进行各项惊心动魄的抢险救援任务。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话你知，有冇兴趣同我一起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可以参加他们一系列关于健康生活的讲座和工作坊。你知啦，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对预防糖尿病好有帮助的。 你叻喎，知道预防糖尿病系非常重要。你知嘛？香港大约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系糖尿病患者，而好多早期糖尿病人系完全冇症状，所以当中超过一半患者根本唔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 系啊，而超重同肥胖系患上糖尿病嘅最大风险因素，所以改变生活模式，例如有均衡嘅饮食同恒常运动嘅好习惯，可以改善血糖同胆固醇水平，咁就可以降低糖尿病嘅发病机会。 我哋去地区康健中心就可以学多啲关于预防糖尿病嘅方法。 系噶，佢哋有教你均衡饮食、健康入厨工作坊，仲有一系列运动课程，例如增肌消脂伸展班、瑜伽及有氧运动训练等等。 好、啊，一齐参加啦！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话你知，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踏入呢个七月，相传大家好多嘢最好就避得避啦。咁今日都系等大家都系听下啫吓，信则有，不信则无。 冇错， 头先所讲嘅东西咧，包括咧嗱，首先我分享一下啦，呢一篇文章佢话避开搬家，最好唔睇屋都唔好睇啊，或者六点前啦，夜晚吓，避开动土。另外唔好屋里边吹口哨，山边水边屋唔好睇。嗱，下边嗰个咧，我就觉得咧，即系未必关事嘅。佢话30年以上嘅旧屋啊，唔好睇。佢话因为好多旧屋咧，即系有好多回忆啦，或者好多长者咧，可能喺呢度离开咗啦，咁所以可能咧喺呢一个日子咧，佢翻嚟睇下啊，睇下以前间屋点先咁样。但系咧，即系撇开呢个信唔信啊？其实旧屋好住啲，我自己觉得好多咧系阔落啲， 间隔好好 多， 楼梯又高啲， 系啊，你有冇呢个感觉啊？ 系啊， 有啊。 絕對有呢個感覺， 個房都大啲，廚房又大啲。 你有留意嘅就係其實佢哋有一啲對堂風嘅，永遠咧都係嗰啲窗咧係可以咧對住咁開嘅，涼好多㗎，係 啊，斜風 啊，好遠㗎。 真係我睇好多舊屋都係特別舒服，不當然啦，佢裏邊嘅狀態或者有啲喉管啊，有啲嘢咧又或者個配套啊， 要大執咯， 係啦，就冇新屋咁靚就真嘅。另外佢要注意自己嘅特質啊，身體嘅特質，因為咧農曆七月如果睇屋咧，注意。自己有冇身體唔舒服啊？體質較弱啊？嗰排，因為如果你本身係比較敏感嘅，時運比較低咧，係好容易棘到一啲嘅你唔想睇到嘅嘢嘅。 冇錯， 知道。 睇下你自己精唔精神咯。 係啊，一定要精神啦。 你呢一排要精精神神。 係啦，有啲傷風感冒啊嚇，唔舒服啊就唔好啦。屋裏邊走動嘅時候唔好靠牆邊走，呢個就聽過好多次嘅。唔好喺屋裏邊打開個把傘，即係撐開把傘啦，即係遮啦 嚇， 冇開遮。 知道。 簽約儀式選吉日吉。呢啲都系咧，如果你要去睇楼啊、搬屋啊等等，要注意嘅。 好啦，咁我哋讲翻我哋自己啦。 自身， 你有冇喺七月嘅时候咧，有一啲嘅禁忌咧，你都会觉得会小心啲嘅？嗱，我系真系一定唔会打死都唔游水嘅。 系 ，me too。 唔知点解 水都唔落， 因为我有听过有一件事，就都几得人惊嘅。咁就系细个啦，我会好中意去啲咩咧？去啲山涧度玩。咁啊就有一次系同几个啲同学仔，再掕几只唔识嘅同学仔， 几只 咁 就去 咗 嗰 啲， 系 即系边个又带埋朋友嚟， 边个又带边个，跟住唔知边个又带边个，咁啊自己仲要系搭嗰啲咧热狗巴士啊， 着住对拖鞋就行啦，系我知道。 喺边度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 中之系 其实嗰啲山涧咧，分分钟水流你会暴升 嘅， 就 系啦。是很危險，但嗰次真的嚇得很緊要，是因為點解咧？一起就去那些咁嘅山間度玩，點解咧？第一，水是特別涼的， 是啊，冰涼的， 冇錯， 冰涼嘅， 同埋間中有魚仔遊，你會興奮嘅， 又可以捉魚仔啦，又冇人理你嘅。咁同埋最中意嘅咧，就是你會覺得，因為那度嗰啲山間佢。會中中流水的那些水咧有活水嚟嘅，又有魚仔又有咩水教剪啊，又有好多嘢玩啊，你又可以攀山啊，跟住好熱嘅時候，我就會插落去跳落去。 總之 好開心啦、 啊， 千祈唔好， 唔係叫大家去玩，不過 千祈唔好。 當時嘅感覺， 因為小朋友 嘅小天地、啊、 你一定 係 咁嘅，就唔怕嘅，唔知死嘅。咁跟住佢就成班人去咗之後嘅話咧，就喺度玩啊，玩玩下嘅時候咧，全部人啊聲稱啊，我哋自己都係識游水嘅，以及咧就係有。带埋嗰啲水泡仔一齐去玩嘅，大家喺度玩玩下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成队人当中比较年纪细嗰个细路仔，无端端咧就喺嗰个潭嘅中间嗰个位置嗰度咧，喺度大叫，咁跟住我哋就以为佢喺度玩，点不知原来佢觉得佢自己就嚟遇溺，我哋觉得点解会咁奇怪咧？ 佢唔系孭住水泡仔咩？ 冇错，首先佢孭住个水泡仔，第二就系佢声称佢自己识游水，可能佢唔系啦。咁但系就大家一路玩嘅时候都相安无事嘅，我哋嗰啲已经系摊晒啲石嗰度，大家喺度玩。咁跟住就系唯独是见到佢自己喺个潭嘅中间嗰度嘅话咧，咁我哋就话你游翻过嚟啦，即系你泼水你游翻过嚟啦。点讲嘅话咧，佢就猛喺度大叫。咁当然我哋说时迟那时快，就多重重声个跳咗啲男仔入去，跟住咧就即刻拖翻佢翻埋嚟啦。好彩冇事。跟住我哋就同佢讲啦，你又话你自己识游水嘅，你又有水泡。你唔好玩啊！即系我哋仲喺度唔 惊 啊！以为佢喺度咧，即系好似阿小强呢啲咁样喺度搞搞震，等我哋啦啊！来救噶，哈哈哈！我冇事啊咁样。但系见到佢咧，成块面青晒，我哋觉得喂你冇嘢嘛，不如走啦。如果你系咁，咁跟住收尾咧，佢就猛嗰度咧唔出声唔出声。咁我哋就俾佢唞咗一阵之后，就问佢究竟头先发生乜嘢事啊？佢就系话你哋唔知咩？因为咧，我系游喺中间嘅时候嘅咧，无端端我系想游翻嚟噶，但系有人扯住我只脚。 我相信咗呢啲。 有人扯住我只脚，我系游唔到翻嚟啊！跟住我哋觉得就哇，全部人都好惊，我就话你唔好讲笑啦，玩咩啊？ 唔会作嘅，真嘅，我相信啊。 跟住我哋就发觉嘅就系，佢话佢声称扯住嗰只左脚，见到只左脚系有好多嘅痕， 搲过嘅痕， 搲过嘅痕。 今日咧喺一啲媒體睇到嘅新聞咧，我唔好睇內文，因為我覺得好慘嘅單新聞，我冇睇到詳細。話有一個細路仔跌咗落水啦，我唔記得邊度啦，六個大人跳落去救佢，死曬。 哎呀！ 點可能啊？ 嗯， 跳得落去，你應該對自己有信心嘅啦。 喺咩地方嚟嘅？海嚟。 我就係海嚟嘅，應該係。我就係話啊，其實咁又更加悲劇咯。當然都係要跳落去救嘅。但是跳一个冇一个，跳一个冇一个。我一睇搵唔搵翻单新闻先，但系真系，我觉得睇嗰个标题都觉得好恐怖。关唔关测雨时咧？你谂下，六个人跳落救细路仔，全部浸死。 嗱，我讲嘅嗰次咧，就我哋唔知系咪七月嘅，但系总之嘅就系即系细路仔唔好唔知死咯，以及就系有时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去救人，我觉得都要量力而为嘅。 系啊， 系啊， 同埋救人有方法咁样， 系啦，要有方法嘅，要喺有一个安全嘅情况之下。其实嗰次系真系都谂翻起嘅话系几惊嘅，即系跟住之后嘅我哋都唔系好惊嘅咋，即系见到佢只脚。咁我哋仲喺度讲，会唔会佢挣扎嘅时候，可能喺地下下边嗰度有啲石啊，或者系乜嘢，系咪跨 损 咗咋咁样？但如果你话真系要将嗰啲嘢攞埋嚟一齐讲嘅话，系真系几恐怖咯。 所以 信由你啦， 千祈唔好喺呢啲地方。 系啊，所以我就系每逢如果系去到呢啲咁嘅日子嘅话咧，我就觉得不如小心啲啦，吓，即系都好嘅，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嘛。 啱用啊。 穿着破布西装，拿着手指弹着魔法乐章，漫步走在沙漠里的被岁月弹起的时光，望不到边际的帝国，永远不就是的王座，我用琴键穿梭1920错过的不朽。变得深的玛格丽特被我变作了苹果，朝鲜式的生活还是带有了中国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斗，连唱的鸽子你又飞走，轻轻轻的弹着个花在不知什么雕酒。这个 有不觉的沉默，弯度优雅的烧退，是这一种逼真的幽默，对人无害的享受，重在一无所有的温柔，寂寞的制度才能抓住长与要的 小声亲近我们，巴黎斯的汗，星空下的伤的热闹，如此孤单。 最伟大的作品是周杰伦这首歌， 新歌 是啦，新歌来的，还有7分钟午12点钟，不如看看街坊的发言。 好啊， 首先呢有小陈的、 喂，七月啊，不是新历七月啊，农历七月计多禁忌啦，怎会没听过呢？当然由小到大记住很多事要小心一点，基本上什么都不要做就不好的都要去做事啊。第一样在街见到有些毫子不要执，雖然而家大家已經用電子消費啊，如果見到依一毫子、五毫子，唔好執啦。 500蚊錢， 500蚊錢就 你唔好執。糾結 ，Michael 唔好執，你話俾我聽，我去執。咁同埋咧，如果有人嗌你唔好轉頭，啊唔好挨牆啊，咁啊梗要回頭啦。我話Michael，你跌咗錢，咁樣梗要回頭啦，唔好挨住牆行，污糟啊！咁同埋咧，即係記住啊，即係梳翻起啲頭髮，係因為額頭有火啊嘛，唔好遮咗啊嘛，好多呢啲噶，小心啲啊！ 七月啦，且咁啊，真系冇禁忌。靚女嗌你，你又要回頭；有錢就500蚊，你又執，係咪先？ 哦，其實咧，阿 Sarah 同埋另外一個我哋嘅街坊咧，阿陳太咧，都係住喺啲樹木比較茂盛嘅地方， 新界地方。 可能你哋會更加多呢方面嘅想法。 係， 不過陳太話冇乜，聽阿陳太講啦。 農曆七月嘅禁忌啊，其實我不嬲都唔信噶嚇，即係有啲我諗我都一路都有做過，但係其實到而家都冇事，咁所以大家都應該唔使太擔心嘅。咁聽得最多嘅禁忌，我諗有三個啦。第一個咧就係唔好拍人膊頭啦，因為咧話唔知膊頭有即係火噶嘛。如果你拍人膊頭或者你俾人拍膊頭，咁你拍熄咗嗰啲火咧，咁你就好危險啦咁樣啦。咁第二就係地下有錢唔好執。咁我不嬲都唔執嘅，同埋我好少見到地下有錢嘅。咁第三咧就係唔好擰轉頭應人啊嘛，即係如果人後邊有人嗌你，喂靚女嗰啲，咪唔好應咯。因為你首先諗下自己係咪靚女先，咁同埋你如果要應咧，咁你都唔好停低擰轉頭，咁你一路行住一路應咯，即係一路向前行。喂喂咩事啊？喂我唔擰得頭啊，咁樣咯，冇事咯。其實呢啲咁嘅秘技咧，我都唔信嘅。不過咧， 可面則面咯。譬如拍人膊頭咁，都唔係好啦。因為如果人哋有啲咩五十肩啊，啲拍傷咗人都唔好啦嘛，係咪？咁你盡量避免咯。 嗯 ，OK。 佢都係呢個年紀啲朋友啊，五十肩。 嗱、嗯，我仲有頭先我講過啦，就係話我有啲咩嘢我會做咧，就係、是、啊，你哋有冇試過做一啲叫艾灸嘅嘢啊？ 有 嘅，冇試過。 嗱、嗯，咁其實艾草咧就話聽聞啦，當然若果你話喺中醫嘅角度咧，佢又可以咩咩行氣活血啊等等呢啲嘢嘅。咁、嗯、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喺七月咧，我有時候我會咁做嘅。咁我就會係買一啲叫做艾草嘅條，一條條嘅，咁啊就個長好似雪茄咁樣嘅。你又可以喺嗰啲即係中醫鋪啊，又或者係啲藥材鋪咧，我都可以買到嘅。喺屋企不妨可以當佢只蚊香咁點，係、 哦、 啦。咁可能如果你真係驚驚地嘅咁樣，你咪喺間屋嗰度咧分一分佢、嗯，即係譬如可能係分一分間屋啊咁樣。聽聞咁樣係有少少辟邪，同埋咧就係會令到啲污穢嘅東西會唔入去你間屋嘅做法嘅、 啊。 我個人嘅有時候會有啲咁做，不過你係。嗰一輪你會覺得自己啊，真係都好似頭頭碰著黑啊，又或者即係好啲嘢唔係好順啊，咁樣我先至會做嘅啫。但如果唔係嘅話，都唔會話即係七月我會做呢一樣嘢嘅咁咯，即係有啲民間嘅少少嘅智慧啦。 明白嗱，我自己就呢一輪咧，如果農曆七月咧，我就夜晚我就唔洗衫唔晾衫噶啦，我通常係日頭，因為人哋話咧夜晚晾衫咧會招好多嘢翻嚟，特別呢個月份，你有冇聽過啊？ 有聽過，有聽過。 招財啊！ 招财猫 嚟啊！ 嗯，系啊，即系总之就唔好啦，系啊。你试过烧加衣未啊？ 但系好多人夜晚洗衫，我想讲， 我都系。 系啊，你冇办法啦， 因 为放 工 啊嘛， 我知啊。 咁 点啊？ 晒咗之后，咁啊隔第二日一晚咁样，第二日就先至朝头早先收啊嘛。 因 为 咧，通常我真系都见过，譬如话挂喺个窗口。到咧啲衫咧， 飛下飛下， 特別嗰啲長款掛 喺度咧， 係啊， 咁嗰啲就唔好， 好好咩嘅真係。 如果你有睇過嘅話咧，有時都係好似揾件衫嚟去招魂咁 啊， 有時有啲嘢係嘛， 係啊， 我都會驚噶。我試過有一次，我就係自己唔記得咗，有件白恤衫，即係好似今日大佬咁樣啦。點不知咧？食嘢嘅時候咧，整咗兩滴嘢。我洗咗之後嘅話咧，我掛咗喺自己嗰間房度，我一行入去，我唔記得咗，我直頭 係好咩啊！ 我自己嚇自己。 有時如果你熄曬燈咧，白色 啊， 白色啱啱掩掩養養咁。 所以咧呢啲時候我諗都係唔好啦，唔好周圍掛咁多嘢喺你屋企啦，係咪啊？ 冇錯，有風鈴嗰啲咁應該點咧？綁住 收起佢先啦，收起佢， 等佢唔好啷啷聲。 費事嚇自己咯。 冇錯啊， 係啊。以上所講純粹江湖傳聞嚇， 冇錯， 唔需要太擔心。咦，点解喜欢音乐嘅？ 我点知你、啊？ 我明明已经拎走咗， 我知啊， 冇所谓啊。 你唔好话俾我听，四个 CD 都系。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其实咧，阵间咧，嗰个 下楼教室， 下楼教室咧， 又系讲呢啲啊？ 我唔系啊，我有两个想讲嘅，你想听边个啊？ 好啊，你讲。 就水库食饭事件， 水库食饭事件啊， 系啊，夜妈妈食饭，哎呀， 另外一个 咧，仲有另外一个咧， 另外一个咧就有个有钱佬想去乡下买一块地，想打造一条古旧嘅村庄，回复翻古时嘅样貌。 嗯， 两个都冇乜兴趣。 老爷，老爷，我时日休息。 你又想啊？你 啊叫阿客家婆， 你口多过嚟啊？ 有冇试过喺国内？你咁多嘅， 我咪就係水庫咯。 哦，就係、是、 水庫夜晚黑食飯啊！ 咁啊，聽呢個 咁聽呢個啦。橫掂而家個氣氛啱啱 好， 係咪撞到啲靚女啊？ 一陣話你聽， 哎呀，啲靚個姑娘係嘛？遊過嚟， 睇落似個姑娘， 嗌你，你又唔知認唔認佢好？ 即係睇完人哋成日話啊嘛，夜晚如果你見到個靚女喺馬路上面接你，你停唔停好咧？嗰件衫裙喺度， 都係停啦。除非穿住紅色衫嘅啫， 唔知停唔停好嘅喎。馬老師，你停唔停啊？如果你真係揸車喺呢個馬路上邊，一個單身女仔截你， 有冇著衫先？ 無端端點解馬路上邊唔著衫？ 冇著衫梗唔停啦，係嘛？ 哦，即系你要， 我会考虑。 哦，即系有只衫，你又唔停啦？ 唔系，因为我真系试过喺九龙湾咧，嗰时咧 见过冇着衫， 就见过有一个红色衫嘅女子，就喺嗰啲叫做安全岛嗰度行。咁因为我同我朋友一齐，我问佢：你见唔见到啊？咁我见到啊，你见唔见到啊？我都见到。 哦，咁即 系佢人嚟噶嘛？ 咁即系 佢 系人见 到咯。 你有几惊啊？ 佢又话：目前澳门最重要系与内地通关。认为已经具备相关条件。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军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喀布尔的一次空袭之中，利用无人机击毙阿盖达组织领袖扎瓦希里。拜登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行动之中没有平民伤亡，又指扎瓦希里这一名恐怖分子头目已经不再存在，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塔利班發言人早前說，美國的無人機襲擊在過去的星期日在首都喀布爾的一個住宅區發生，批評行動明顯違反國際原則，不符合美國、阿富汗和地區利益。天氣方面，華南普遍晴朗，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下週天氣酷熱，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驟雨減少。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63%，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4点，跌541点，总成交金额6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40点，跌37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289.8跌9.8，阿里巴巴87.05跌2.5元，美團174.8跌5.2，盈富基金20.12跌5.6，恒生中國企業68.2跌2元，小米集團11.42跌7.2，港交所348.2跌14.2，快手74.9跌4.25，友邦保險75.4跌1.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625，瑞士法郎8.266，澳元5.509，加元6.111，新西蘭元4.97，歐元8.0671。每百日元對港元6.00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52。日經平均指數報27570点，跌422点。港金報16600元，係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4.63美元，賣出1775.1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车龙排到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上桥位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近佛光街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的港湾道因为爆水管，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菲林明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而家菲林明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会展的慢线亦都是封闭的，位于上址的巴士站暂停使用。而在北角的丹拿道因为爆水管，丹拿道西行去炮台山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车辆暂时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去电召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她喜欢拖婆婆过马路。请问何时才能让他亲一下？ 做嘢最贪懒，自顾自肥。 自顾自肥。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风骚唱不完。 我真系想退出歌坛啦，而家。 你其实喺度咩？你入咗，你入咗佢啦， 入咗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今時今日做老師淨係識教書唔夠㗎。 咁一間學校其實好多嘢做㗎嘛，咁我就做關於演藝嘅教育嘅嘢啦，課程嘅設計啦，同埋我哋運作個校劇場。 教人嘅同時亦要向人學習， 我哋學生要學寫程式喎，咩嚟㗎？其實唔知道。咁老師都要好受訓，咁我膽粗粗，我都識用電腦嘅，我試下一齊去 train 啦。 Good Morning Class 多功能專線，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 CIBS 節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老板，对唔住啊， 道歉系唔够噶，负荆请罪啦你。 负荆边个荆啊？东京定北京啊？ 系荆棘个荆啊！ 想知道廉颇论双鱼穿越时空负荆请罪嘅故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方济各英文小学演出《廉颇论双鱼奇遇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12点12分啦，返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咁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天晴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下昼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未来数天呢，雨势有时会颇大㗎，会有雷暴。星期一雨势减少嘅。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嚟到我哋嘅环节，马老师漂流教室，马老师好， 好跟我一起去水库食晚饭。 水库可唔可以讲清楚？系讲清楚嘅， 好， 是个地理环境啊， 系啦，我明啦，唔怪得你哋一头雾水咁啦，响。國內咧好多水庫嘅，水庫咧就係話 水塘啊， 係啦，即係有啲蓄水嘅地方，係、 哦、 啦，佢哋就叫水庫，係啦、 啊， 有水庫魚頭、啊 嗯。 你知唔知頭先我咪話有六個大人同埋細路仔撞死咗嘅？佢、 啊、 就係一啲農田啊，我頭先睇翻啦，國內啲農田啊，嗰啲蓄水池啊，儲水池啊， 嗯， 我唔知道有幾大咧、那個儲水池，但係 好大，可以好大好大嘅。啊！某年有一個， 點解會有飯食啊？對唔住嗰度。嗱，如果我哋理解 啊嘛，去水塘食。 唔係我哋理解嘅係你水塘，你周圍附近最多係俾你行下山啊。 佢 啊， 你係咪嗰啲野餐 式？ 野餐式 㗎，真係有鋪頭喺度嘅，就喺個水庫、水庫隔離咁樣樣。 咁如果咁講法，即係嗰度係一啲旅遊嘅地方嚟㗎咯噃。 佢其實係啲咩咧？你係譬如話你係熟嗰個地方嘅，你就會去嗰度食飯咯。 佢係啲咩餐廳或者咩酒家？ 農家菜， 農家菜。 一啲河鮮啊， 但係又其實幾氣氛嘅喎，係、 啊， 係咪先？你一啲嘅咁樣嘅郊野地方， 係啊， 食農家菜啊，走地雞，有食走地雞，我諗你 應該有嘅， 一定有叫走地雞 啦，走地雞係咪先？ 嗰係、 啊、 四隻走地雞， 啊、 一人兩隻， 咪就係、是、咯。 唔係我叫之前，我會自己捉嘅。 嗯，咁樣嘅。 OK， 嗱，咁嗰個通常咧，好多都會喺水庫旁邊，就有個類似大排檔啦，咁樣樣，即係食一啲農家菜，同埋咧，你有。最出名咧就係啲魚頭啦，因為好多都會養一啲大頭嘅魚喺度嘅，咁食個魚頭咧就好好味。 有叫大頭魚噶，其實即係咩大頭魚？ 即係淨係得個頭噶。 係啊， 喺個水度遊遊得個頭嘅， 頭喺度遊嚟遊去嘅啫，一撈咁好多個頭。 依個鬼故嚟，依個鬼故嚟。 哇，好恐怖啊！ 好鬼故 呢個， 係啊。 早啲講嘛， 大頭 先嗰個鐘講啊嘛。 係啊，驚好多呢個。 係啊，真係。 咁話説有一日。咁有個大媽，佢係搞美容院嘅，咁佢係好想我幫。 又識得你㗎？ 识， 其实你咩来源识得咁多？ 你其实好简单，古灵精怪人，你识一个人，咁再好似几何咁样样散出去，就会 辐射咁样。 辐射佢识你啫，佢都要觉得你得先得噶嘛。 唔需要理佢得，系 大妈会觉得 佢嗰啲朋友，啲朋友都唔会觉得佢得噶，佢有人陪啫嘛。 阿大妈知我得嘅。 即系 OK， 大妈点会知道你得啊？ 佢知啦，仲 即系知道你一个有工作嘅能力嘅。 你系 DUCK 得， 我话俾你听，水库附近真系有啲 DUCK 喺度 嘅，一定有 DUCK 嘅，即系养嗰啲鸭， 有啲鸭仔嘛， 家菜嘛， 系啊， 食鸭都好味啊。 系啊，咁你话得唔得？梗系 得 啦， 得。 咁佢个知 大妈想搞咩话？ 佢想搞美容， 我想叫想食得， 但系佢想搞美容，关咩事？水库 唔系 佢嚟食饭， 佢系做开美容嘅， 系啦， 就想去水库食饭，跟住 就 请 我食饭，就想我帮佢睇下，可唔可以掕到一啲香港嘅一啲美容嗰啲名人嚟上到去广州，譬如话搞一个嗰啲叫做佢哋好兴嘅叫做交流会， 其实就唔关水库事， 唔 关事，嗰个纯粹一个同你交际应酬。 叫我去食饭，佢就话嗌埋两个美容师去，都系美女嚟嘅，一行四人。咁因为我哋嗰阵时咧就 三娘教子， 咁你咪好开心？ 系啊， 我就算一个人我都开心啦。 三娘教子， 系啊， 大妈，我哋今日食， 你唔系一个拖三个咩？你水库你做高啊嘛，佢最高踭鞋，你咪要拖住佢行， 仲要黑掹掹可 地。 哎呀，我惊啊，老师 我 惊啊， 惊啊，惊啊，咁样你最开心啦，唔惊唔惊。 可唔可以揽住你 啊？我食你一啖你就唔惊，同你系定惊。你咪衰人，仲趁呢啲位咩？ 出嚟。好 难啊！我哋想象力好丰富系咪？其实咩冇发生过？ 但系实系咁啦， 系啊，千山万水去水库食饭。 咁佢本来谂住即系食饭倾下偈，介绍两个美容师俾我识，同埋睇下有冇机会叫啲香港嗰啲有好多做咗几多年。 关咩事啊？嗬，使咩要介绍美容师俾你识啫？我就觉得件事冇乜逻辑啫。 佢哋咧美容院咧就想引入一啲。即係類似香港嗰啲醫生咁，有啲專業嘅醫生喺度。 你識咩嗰啲？ 係啦， 揾你做咩？你識咩？ 唔係問我，都話睇有冇香港嗰啲美容嗰啲專家。 你識唔識美容專家？李麗蕊啊嘛，你識嗰個美容專家最叻嗰個係，教你點樣搽 cream 啊。 淑女關注就係優優， 已經最勁啦。喺佢 category 裏面最勁。 優優都仲 下一次，下一次計啊，優優啊，係 水庫食飯，我點啊，優優大佬。 系啦，咁就话去食饭。嗰阵时我哋喺东莞嘅，因为佢个大妈就响广州，我话我去东莞，一系你就嚟过嚟食啦。因为我冇揸车冇食，咁佢话佢揸车，但系佢话不如咁啦，车我去惠州嗰度啊。佢话佢知道惠州咧，其实好近嘅咋。 你不如车去欧洲啦， 唔系 站啊，买包包。 点解无端端要去惠州？ 佢话佢。有一个朋友开喺个水库嗰度开咗个系啦农家菜，佢话嗰度啲嘢又好食又成，一齐去玩下啦。 其实我觉得头先嗰啲嘢咧可以全部删减晒。 而家开始讲，而家开始讲， 而家先 系啊。其实都未正式入题 嘅。即系讲嗰个人系想揾你做啲乜嘢，跟住佢就系话佢又会揸车去惠州食一个咁嘅菜，咪搞掂咯。 系 嘛，哦， 讲咁啊，开车过去啦。咁啊， 因为如果唔系一分钟讲完嘅。 啊！你又啱， 系啊，佢拖长少少， 系啊，由汤只鸭开始讲，拣一只鸭开始讲， 冇错，点样掹毛同埋吹 pat pat 开始讲，阿 pat 鸭唔使吹 pat pat 讲啊， 嚟嚟， 你有冇吹 pat pat 啊？即系对只鸭我讲，唔系大妈，唔系同大妈， 冇， 佢可以嘅都会嘅，人哋禁止佢， 唔使啦，黄生你坐低， 唔系咁拣嘅， 唔系咁拣。 咁边个吹边度啊？ 我点知你啊？吹边度你都肯噶啦。 喂，开始唔知去咗边啦。讲翻你个古仔 啦。我揸车去惠州。咁因为而家咧， 揸车就讲错啦。 唔系你呢个关键嚟嘅。 哦， 真系 关键嚟。 我想问揸几耐？揸几个钟啊？ 其实咧好近嘅啫。 系咩？ 几耐？ 一个钟。 一個鐘 咁近嘅啫咩？ 係啦，咁佢係開埋，即係國內都有嗰啲叫做類似 Google Map 嘅嗰啲定位，就開住。 佢哋好似唔係叫 Google 嘅， 唔 係叫 Google Map 嘅，唔 係。佢係另外一個名。 係啊，我唔記得咗啦嚇。咁就去啦，咁一路去一路揸車。 四個人一個車， 四個人。 邊個揸車啊？ 個大媽揸車， 你坐邊啊？ 嚇，我坐前面。 大媽揸車，佢揸第二樣嘢。 啊， 因為咧喺國內咧，通常咧司機隔離個位咧就係俾啲份量重啲嘅人坐。係 嘅咩？ 係啊。唔係坐後邊， 隔離個位喎， 係咩？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譬如話， 但嗰個位好危險嘅喎，有咩事？ 係啊， 死啊死線。 譬如話，阿大佬一定個位一定係佢坐，我哋唔可以坐嗰個位。總之就係嗰個位啦。咁啊去啦，點知咧唔識路喎？你知啦，有時 又有 Google Map 嘅。 係啊，你又話有咩咩咩？ 有時嗰啲導航都冇用嘅，即係等於即係你都用個導航咧，有幾有用？大家知。同埋咧，因為嗰啲地方， 佢唔集中精神揸車就係你搞到佢。 我冇， 你揸嘛？ 車啊車啊， 係車啊！我講緊。 係啊， 我冇揸。 其實你應該係男人揸車，哦，三個女。 唔係咁樣，佢可能冇國內車牌。咁 我有國內車牌。 你有國內車牌？咁犀利。 有幾犀利啫？你都可以換去深圳換啫嘛。 嗯，好，繼續。 咁就揸車啦。 係迷路。 迷路。 係 開始。 你好開心啦，天黑啦，你仲有三個女仔同我一齊。 跟住搓手， 你开心咩？就诶，正啊，搓手液， 搓手液， 哇，正啊！ 捽下捽下只手， 系啊，消毒先，消毒先啦，呢个先，系啊， 喂， 开心，诶，狐狸咪， 系啊， 你啦， 边个会喊先？因为惊啊嘛，迷路，嗯，咁样， 咁就去啦，咁又打电话，哎，我哋而家喺边度啊？你间铺头喺边度啊？咁一路咁。 其实喺森林里边迷路咧，最惨啊！知唔知点解？你冇，你都话唔到俾佢听你喺边。 系啊， 你喺城市，我而家喺咩街啊？你仲讲嘅？我而家一棵树隔篱， 大佬成棵树开黄花，诶，前面 你完全求唔到救啊！ 仲唔系都可以嘅，发翻车个定位俾对方，对方知你去紧边嘅吓。咁因為嗰啲山路啦， 好聰明喎你嚇，係 唔係真係好多時都係咁樣，同埋因為山路咧冇街燈嘅，全部 梗係啦，梗係啦，點有街燈 係 啊？ 咁就哇，佢開始 你驚迷路咧， 我驚 你一路擺啲嘢喺個車後邊，除啲衫啊，逐件擺喺個車後邊， 做乜要除衫？ 一條路山路嘛，係 啊，係要咁噶， 跟翻條路走。 即係我哋行山都會咁噶，你會綁啲絲帶啊，或者你綁啲嘢，等你知道你行過呢條啊，咁樣嘅。 咁但係你揸緊車，你點解要除只鞋擺喺條路度咧？ 因為你啊嘛，除定差唔多噶啦，去到之後就啱啱好裸體。 去食飯啫，裸咩體啊？ 我点知你啊？你话就话咩？你成日都挂羊头卖狗肉噶、啊。 我话去食饭，你无啦啦又话裸体。你哋做乜嘢啊？两个 佢先系叫攞个餐牌睇睇，你听错啦。攞个餐牌睇睇， 攞餐牌睇睇嘛。 真系嬲啊！ 唉，好， 终于去到啦！哇，嗰阵时已经天亮。黑掹掹啦， 去到啦， 去到，终于去到，因为佢会后来佢揸架车出嚟接我哋，咁你喺条黑掹掹嘅马路，一个一见到对车头灯，就系知系边个。 哦， 有乜好笑咧，阿大佬？ 唔系，我觉得好开心，你搵到生路啦嘛，即系终于去到啦嘛。 系啊， 你话见到一对车头灯， 系咯，系咁照住， 系咁照住， 知道应该 即刻就跑埋，系咪？哇！我最中意睇呢眼咁大咁亮嘅车头灯， 唔系啊， 跑埋， 眼都盲啊，笑到 眼都盲。 哎呀， 咩牌子嘅车头灯？哦，呢个叫丰富牌，系咪咁啊？ 跟住咧，咁你又跟住呢对车头灯。是吧哦，咁样唔使食饭啦，饱啦。 嗱，我话俾你听，如果我喺个直播室有咩事咧，你哋两个要负最大嘅责任。 唔知呢个古仔边个讲嘅咧？哦，夜晚 我 正经讲， 我哋好正经噶， 我 真系你搵到生路啦，终于去到啦，咁笑啫 嘛。你黑嘅話就梗係要開車油燈啊，仲要開大燈添 啊！係啊，咁跟住點啊？ 細燈都驚你驚唔到，見唔到。 跟住點啊？ 咁啊，坐低食飯喎。咁跟住咧，佢話叫咗啲好嘢俾我食，但係咧一啲菜一上嚟咧，我真係有啲驚。 點解？ 第一味餸係一啲田雞。 有咩唔驚？ 唔驚。 你唔食田雞嘅咩？ 係啊。 我食田雞啊，但係佢係 原隻上， 原隻拼翻好嚟，我覺得好肉酸。 即係有曬。 細個時候咧，喺好多酒家有田雞食嘅，但係佢通常斬件嘅，好似食雞咁咯。 係 啊， 即係唔係一隻 完，佢拼翻一隻。 咁你咪拼走散翻，炒翻散佢咯。 即 係 只雞咁樣係嘛？ 即 係 唔係啊？大媽我炒嗰啲田雞，炒翻散佢。 你唔好介意， 你唔好介意我炒 我暖啲， 係啦係啦，翻兜兜啊嗰啲田雞，兜暖佢。咦，冇有冇事啊？ 喂， 你哋可唔可以话整乱啲田鸡？你唔好话抄我啲田鸡得唔得咧？ 咁我就抄乱啲田鸡咯， 系 咯，系啊。 总之如果你惊个原则， 嗰啲嘢先噶。 你惊个原则咪抄乱佢咯？ 我好介意你哋嗰啲。 好嘅，翻兜佢 核突主 教。我哋而家开始唔好讲嘢，由得佢讲晒佢。嚟嚟嚟嚟嚟，鲜味田鸡系啦，跟住你觉得原则咁，你有冇食啊？都 有 食， 有 但原隻啫，佢冇连个头噶嘛，因为田鸡头 冇， 田鸡头唔食得嘅， 冇理由噶， 唔系斩咗， 同埋 个 样真 系 好肉酸嘅， 嘴嗰节嘅汤田鸡，你有冇汤过？ 有，我妈汤 嘅，唔好讲，系啊，因为好残忍下。 好啦，跟住因为食嗰啲嘢咧，我觉得越食越古怪，我其实好惊。 跟住继续讲，仲有啲， 因为咧就又天黑咯，出边又 仲有 啲 咩？除咗田鸡，仲有咩古怪？ 仲有一个大鱼头。 大鱼头点 咩 古怪？ 你自己 都 成 你知唔知个嘴可以大过成个乒乓网球接近咁大？ 我信有啲鱼真系可以咁大条噶喎，你潜过水啊？ 有啊， 好大条。 其实我觉得唔关嗰啲食啲咩事，系真系喺个树林啊，即 系 嗰 啲气氛， 气氛 又天黑啊， 系啊。 同埋大媽個妝比較開始融啦，係咪咁？ 係咪咁樣啊？ 大媽個妝開始融，塞咗成隻阿大媽個妝，啲眼影咧就開始流落嚟，黑色一條河咁樣。 跟住咧，冇幾耐咧，食食下飯啊，即係又總係會叫啲酒飲噶啦。飲下飲下，咦！突然間佢哋三個嚟洗手間，我哋咪去咯。剩翻我一個人就坐喺度，咦！望一望下，點解咁耐都唔翻嚟嘅？做咩事咧？ 唔通佢哋换翻啲 sexy 衫出嚟，我哋准备定先得。冇错，拎翻支蜡烛出嚟先，点就支蜡烛。 冇几耐，我见到水面有一只船仔喺后边，行出嚟，冇石冇摩打嘅，撑出嚟。有两个人喺个船嗰度， 有两个女人喺船上边，系咪即系个？ 你咪仲开心？ 五个 系、 哦、 啊，五个、哦。 点可以开心呢？因为好黑掹掹啊，我睇唔到系咩人嚟。个船仲有 咁，你又知系女人？ 睇到噶嘛？ 长头发咯， 长裙啊，嗯、即系个身 形、啊、身 形你会见到嘅，系啊，行咗出嚟，跟住我睇做咩咧？ 即系嗰个水库有只船驶出嚟， 系驶出嚟， 可能佢捉河 女人，跟住见到有个女人 捞蚬啊！ 喂，你夜妈妈你捉咩河捞咩蚬？ 夜晚先捉嘅蚬 系迷路嘛？佢朝头早去咗，但系跟住佢就唔知佢喺边啊，勾紧啦咁样先至翻到嚟啊嘛，唔俾啊？ 哦，俾 系咯，迷路啊嘛，你都迷路啦，嚟嗰时。 跟住我坐喺度睇下，点解嗰两个女人夜妈妈喺度搞咩咧？跟住我见到有个女人向我挥手， 嚟啦， 即系咁喺度入。我谂下，望下，咦，后边冇人、啊，即系同我挥手啦。但我明明唔识呢两个人噶，挥唔挥手好咧？ 你使乜唔惊啫？挥手，我哋搭天星码头都无端端同嗰啲人乱咁挥手，你会唔会？ 天星码头，见到啲游客啦 ，Hello， welcome to Hong Kong。我哋都系咁啦，惊。 天星码头就会，呢个无啦啦有两个人， 你惊唔惊系嗰啲水上淫妇咧？ 咪啱晒你，有咩咁惊啊？惊问下佢，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有可能 你好惊啊！其实你当时你真 系 好惊啊！ 点知系咪啊？ 你惊乜嘢？ 嗱，第一黑掹掹，第二跟住有只船无啦啦出嚟，有两个女人同我挥手，我真系觉得好惊噶。 惊唔够钱俾？ 佢咪做惯一啲即系伤天害理嘅事？其实咁样嘅情况，你会唔会 惊啊？ 唔会 惊 咩啫？ 吓， 我继续啊！咁你跟住 同我挥手，跟住我唔敢，我真系唔敢挥手。 你唔同人哋挥，佢冇礼貌噶，边有礼貌啊嘛？ 咁你做咗啲咩？开始全身 坐。坐喺度，跟住咧，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奇怪，佢杀咗个网络个， 你捕鱼啫嘛， 唔系，我觉得你呢个时间冇理由做呢啲嘢噶，即、就、系、是、我觉得 你又唔系鱼，你点知人哋有啲 夜晚应该做咩 习惯啫？ 你夜妈妈捕鱼， 点解唔得？ 夜妈妈 会噶，夜晚黑点解唔 捉？就系夜晚捉噶， 你真系当我孤陋寡闻啦，同埋佢嗰啲装束真系唔似 咧。咁收尾点啊？ 似着住一套小凤仙嗰啲衫啊，远远见到， 哦、 即系黑掹掹得个人影咁样样，同埋个船头，因为嗰啲类似啲小艇咁，佢船头摆一盏灯仔喺度，即系阴阴暗暗，同埋我同我食饭嘅三个女人又唔知走咗去边，跟住嗰度入手，跟住又杀咗我，跟住我，诶唔系啦，我话。去厕所，点解起身咧？成个铺头咧，啲人都好似唔知去晒边咁。 即系得翻你一个人。 系啊，得翻我一个人，同埋所有人都系冇。嗰晚得我哋一台。 咁点咧？我 好似一转弯嘅姐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啊，王老板！ 系啊， 喂，艇上嗰两个游埋过嚟啊！ 系啊，直接吓到佢啦！系啊，成日做啲生啲害你嘅嘢啦，系咪？嗯。 真系有人生日， 真系人生日， 只系生日咯，你 系啊，就是、个大妈生日，个大妈生日，咁啊跟住咧， 佢成日撞中嘅， 佢成日都撞中啊， 咁跟住嗰大妈自撞出嚟啦。 啊！ 走翻出嚟啊！佢 系啦，出翻嚟啦， 换件性感嘅衫咁样就行翻出嚟啦，系咪？哎呀，多谢大家咁样。 我生日 系啦，咁啊食完饭咧，夜晚咧就翻翻去酒店啦。我哋翻翻去酒店，跟住话大妈夜晚咧敲门，我咩事啊？我冇开门，我咩事啊？夜啦，系啊，跟住 我俾生日礼物你啊！ 大 妈 开门啊！ 系啊，大姐就开啊， 仲有两个噶嘛？ 系啊，跟住佢喂我 等嗰两个。 跟住点？ 跟住佢话有个师傅啊，想话帮你做下个 facial，你想唔想做啊？ 喂，嗱呢个紧张时刻，不如我留到下个礼拜讲啦，时间唔够啦，因为佢啲 好， 先听十二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间台湾传媒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晚会抵达台北并且过夜，听日同台湾地区官员会面。中央社引述消息报道，台军部队今朝八点起至到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将会强化军方战备整备，并且依照解放军威胁适切调整。但系战备等级仍然系经常战备时期，并未调整。解放军东部战区早前发布主题为严阵以待、听令而战的短片，见到海陆空等的兵种的训练。和官兵宣誓畫面，片尾打出埋葬一切來犯之敵，向著聯戰勝戰前進，時刻準備戰鬥的字幕。另外，中國海事局發布航行警告，南海和渤海部分海域因應軍事訓練和進行實彈射擊禁止駛入。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信報專訪的時候說，打算以研討會和座談會形式邀請國際代表來港視察實況，增強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他自己亦都將會按原定計劃11月率領特區政府官員訪問泰國，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又強調不擔心遭到外國制裁而無法成行。至於上任之後宣布成立的特首政策組，李家超說仍然在物色緊主管人選，強調想法必須與特首一致，具備政策分析能力，了解國家發展和國際形勢。他又說自己重視團隊建設，絕大多數公務員都想有所作為，認為士氣重要過懲罰，現時已經有懲罰制度，犯錯有紀律處分，做得不好會影響晉升，大家都為個人聲譽工作，希望得到認同，為社會帶來價值。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當局正在檢討地區行政問題，工作仍在進行，未有定案。麥美娟出席一項活動的時候說，根據《基本法》九十七條，區域組織是非政權組織，無論任何形式的組織都要有廣泛代表性，接受特區政府就地區事務的諮詢。被問到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提到希望重組區議會，否則很多地區環境衛生問題沒有人跟進，麥美娟回應說，地區的民政專員和團隊正是就很多地區事務進行工作，地區亦都有分區委員會以及各地區組織，例如防火委員會等，正是與當局合作做地區事務，如果有人覺得地區活動可以加強，歡迎提供意見。 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寻日建议，新冠疫苗最低接种年龄下降至六个月大。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话：，若果要稀释伏必泰疫苗至十分之一成人剂量，比婴幼儿，全世界冇先例可援，但系唔代表唔可以试。如果当局认为自行稀释风险太大，唯有认命，并且继续与药厂合购伏必泰婴儿幼苗。至于委员会建议50岁或以上人士与老年人口一样接种第四剂疫苗。刘宇龙话：第四针并非强迫性，如果身体健康，可以唔使打第四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下周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9点，跌545点，总成交金额67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40点，跌3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8.4跌9.2，阿里巴巴87.05跌2.5毫半，美团174.6跌5.4，盈富基金20.14跌5.4，恒生中国企业68.2跌2元，小米集团11.4跌7.4，港交所348.4跌14元，快手74.8跌4.35毫半，友邦保险75.4跌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0.82，瑞士法郎0.95，加元1.285，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226，歐元對美元1.027，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3。日經平均指數報27567點，跌425點，港金報16600元，係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3.49美元，賣出1773.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94.8至96.9，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首飙、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童，四个独立故事，四个90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看看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萧红雪决定离开盛装，要向霆锋同自己去香港，但遭拒绝。陈开仪在网络平台宣布要众筹收购盛装，对手向霆锋竟然公开表示欣赏和支持，究竟向霆锋有什么后着？而盛装的结局又会是怎样？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爷爷不准锡他，要锡晒我。 食啖水烟打卡先。 老婆仔，你说以后只是锡我的？ 成日说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等我咪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咪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啦！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 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前尘。 小姐啊，请问你叫咩名？今年几多岁啊？ 秦露，今年58岁。 咁你知唔知一阵间医生会帮你做咩手术啊？ 知，移除乳房手术。 冇错，医生会帮你移除左边有癌细胞嘅乳房，你清唔清楚？ 清楚。 咁你即系同意我哋帮你做呢个手术啦，系咪？ 系。当我讲完呢个系字，我又开始有啲后悔。我一生人当中太多追悔，太多遗憾。唯有我的仔秦伟，我对他可以讲是无怨无悔，纵有亏欠他也会明白我，体谅我。 远远近近旅城市，高高低低间，沿路断断折折，哪有终站？跌跌碰碰里，投进星星色色间，谁伴你看长夜变蓝？笑笑喊喊里，情绪恍恍惚惚间，谁愿永永？疏疏间，人大了要长醉更难。一生人只一个血脉跳得那样近，相处如同陌生，阔别却又觉得亲。一生人有几个爱护你的也是人，正是为了心爱变遗憾。你我似醉了，无法清清楚楚讲同属你你我我爱的感受。世界太冷了，谁会伸出一双手围住你再营造暖流。 Peter 仔，我又有咗啦，点算啊？ 找个常海家七姑啊，搞定。 Peter， 要我今次又不要第三次做手术的了，会不会太多啊？好像不是那么好，我不好想、啊。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没有想着要，我没有本事啊，我不理啊，嗱，你自己要理事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啊？ 当然有啦，我这么疼你。喂，抬着个 B 不方便啊，短命婆啊，我们又未结婚，屋企人知道怎么办啊？怎么想啊？唉，真的。 陈彼得，我是问你啊，有没有想过我做这么多这些手术对身体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到时如果我们第时真的想要的，可能很难会有 BB 的，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啊？ Lulu 啊，讲过我们五年内不结婚住嘛，我份工麻麻地，搵不到钱，老细又废，好大压力啊，你不要给压力我啊，大佬。 只是得你有压力，我没有的，我今年26的了。老豆成日都问我点解我哋唔结婚啊？系咪要等到个骨头打鼓先至 肯结啊？老人家嘢，你咪护住佢过多几年先啦、 啊。净系识得氹，净系识得我氹人啊！你氹下我得唔得啊？ 得啦得啦得啦，你识氹识氹识氹。 我同 Peter 拍拖八年，佢试过三次一脚踏两船，试过问我借钱，不过从来都冇还过俾我噶。我试过为佢落过三次 BB， 试过无数次嗌交同埋分手。 喂 ，Lulu 啊！我都找不到 Peter、啊、 你仲有没有其他办法帮我找下他、啊、 是啊，所有认识的朋友我都问过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连个电话号码都改了。 如果你这样说，即是他有心避开我而已。 唉，那你想着怎 样？我不知道，我好烦啊我。 唉，你是搞呢就快点搞了，不是太迟啊，很危险的。 Karen 啊，我今次好想要个 B B 啊！我唔想唔要啊！我真唔想。 我明白，但系你谂清楚啲先、啊。你依家喺公司发展得咁好，宋生又咁睇你，分分钟啊升你做 supervisor 噶。你又未结婚，如果你呢个时候有 B B， 学人做咩未婚妈妈？我惊好多人会插你啊！你睇下，特别隔篱添嗰个 Maggie 啊！你睇下，一早就唔妥你噶啦，佢后做 supervisor 个位噶。Lulu， 我劝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我谂咗一晚，冇同任何人商量，我决定要个 B B。我唔知呢个决定系啱定系错，我只系觉得呢个 B B 好需要我，我亦都好需要佢。如果我唔要，我觉得可能呢一世都唔会再有 B B。 医生啊，我个 B B 点啊？ 表面一切都好正常嘅，除咗一样嘢， 除唔系有啲咩问题嘛？医生， 根据超声波嚟睇咧，佢可能天生冇咗一只耳仔啊！ 吓，冇咗一只耳仔，点解会咁噶？医生，你有咩办法？我个仔唔可以冇咗个耳仔嘅，医生你帮下我，我个仔已经冇咗爹哋噶啦，佢唔可以冇咗一只耳仔嘅，唔该你啊，医生你帮下我，你帮下我。 为咗我个仔，我做咗好多过去我都冇为自己做过嘅事，我去观音庙度求签，我去祈福，我甚至揾人做法事。总之一切有可能帮到我个仔嘅，我都去做。可惜五个月后，我要接受呢一个残酷嘅现实。我个仔天生系冇咗一只耳仔。姑娘抱佢埋嚟嘅时候，我唔敢睇，我唔敢摸佢块面。B B， 系咪因为妈咪以前做太多嘅坏事，所以上天要咁样惩罚我 ？B B， 妈咪对你唔住。 老豆啊，我想同 B B 搬翻嚟住。 咩话？呢前唔系我屋企细啊，摆衫都冇地方摆，间屋企僭建咗几千尺啊，同个 B 翻嚟住，你有冇搞错啊？ 老豆啊，你当帮下我啦，我迟啲 唔使讲。不如你帮下我啦，老豆年纪大啦，眼又蒙，只耳啊聋过你个仔啊，你自己搵地方啦，我自己搵两餐都成问题啊。 老豆啊，求你当我求下你啦，好冇啊？我唔该你啊，得唔得啊？ 唉，你咁巴闭，使鬼求人咩？你快啲搵翻个衰仔翻嚟仲好啦。啊，嗱，咪话我冇人性啊？呢度1000，俾个靓仔买嘢食。啊，仲有啊，你唔得闲唔使翻嚟探我啊，走啦，唔得闲啦，我都。 B B， 多谢公公啦，你有千蚊，你都系留翻自己用啦。 唉，仲好啊，悭翻啊。原来龙嘅都识喊嘅，我以为佢哑嘅添啊。 B B 乖，唔使惊，妈咪喺度，我哋走。 喂，宋生，是我啊 ，Lulu 啊，是啊，好久冇见啦，我挂住你啊嘛。哦，唔系，我真的打嚟问候下你嘅吓。哦，我以前嗰位 请咗人啦、啊。哦，好，嘿，冇问题。啊，得闲饮茶啦吓、啊。好，拜拜，拜拜。喊喊喊，你喊够未啊？好嘈啊！你自己喊到都唔知道自己嘅喊声系好大声同埋好嘈噶，你唔好嘈住我啦，妈咪好辛苦啊！你乖啦，唔好再喊啦 ，B B 你乖啦，妈咪冇晒办法 ，B B 你乖啦。 B B 虽然得一只耳仔，不过我对佢仲有一丝嘅期望。我帮佢改咗一个名，一个单字，叫慧，聪慧个慧。因为佢先天嘅条件比人差，唯有希望佢聪慧过人。只要佢健健康康咁成长，唔做坏事，我已经好安乐。可惜 B B 始终系我嘅包袱，我好想放低呢一个包袱，因为。我真的好攰，嗰晚 B B 又喊咗成晚，佢搞到我好烦，隔篱房都话咗我几次，结果我抱咗 B B 落街，我漫无目的咁行，最后行到去球场门口，里面有好多人打波，好热闹 ，B B 竟然唔喊。B B， 你系咪好中意呢度啊？如果妈咪唔理你，你会唔会怪妈咪噶 ？B B， 对唔住，妈咪都唔想噶。我放低 B B 喺看台上面嘅长凳，我惊佢冻，我除咗件外套包实佢，我写低咗佢个名，再放低1000蚊。B B， 妈咪真系对你唔住，你大个要孝顺养大你嘅人。 远远近近里，城市个个低低间，沿路断断折折，哪有终站？跌跌碰碰里，投进星星色色间，谁伴你看长夜变蓝？ 我放低 B B。然后急急脚咁样出咗个球场，我冇拧转头睇 B B， 我惊我会唔舍得，我一路喊，一路喺街上度乱跑。突然之间落起好大雨 ，B B 会唔会俾雨揼到？唔怕，看台上面系有盖，应该冇事。天啊，我求下你！唔好落雨 ，B B 会冷亲噶。点解会有 B B 喊？唔通系 B B？ 唔系 B B 喊，系猫仔喺度叫。原来后巷有只猫，应该系一个猫妈妈。佢做咩叫得咁凄惨？发生咩事？原来他在找他的猫仔，他去找回了。 B B， 妈咪不可以就这样等待你， B B， 你不可以有事，妈咪不会等待你，你等我， B B， 妈咪回来。 在昏黄的灯光之下，我抱着 B B揽得好实 ，B B， 妈咪应承你，无论点样辛苦，点样艰难，我一定会凑大你。你要听话啊 ，B B。 一生能有几个爱护你的也是人，正是为了心爱变遗憾。笑笑笑笑泪。谁了老了变了另有天地，世界太阔了，由你出生当天起，同志每年 喂喂，点解又唔翻学啊？老师话你两句好闲噶咋，你要听人哋讲至得噶。 听话听话，阿妈我得只耳仔咋，点听啊？ 喂喂，妈咪话你我都系想你好啫。 够啦够啦，好厌啊，唔好再讲啦。 妈咪知你听呢啲说话听到厌，不过我都要讲。无论点都好啊，你读完中学啊，先至去夹 band 好唔好？ 唔好唔好唔好，唔翻学啊，唔想翻学啊。 定抑或系咪有同学仔笑你啊？妈咪帮你转校啦。 又转，转三次啦，我唔转啦。你咪要全港学生知我低只耳仔先安乐啫。 妈咪唔系咁嘅意思，不如你唔好剪啲头发咁短啦，你留长啲啊。 你有冇呢个感受啊？细个你已经逼我留长头发，等人哋睇唔到我只耳仔，令我俾学校记过，俾人笑我长毛怪。好辛苦啊，你有我啦。 妈咪知你辛苦啊，妈咪都系想你好咋。 你想我好？你知我得一只耳仔，你仲生我出嚟？我冇耳仔，冇老豆，乜都冇。点解你生我出嚟啫？俾你累死啊！你做咩打自己啊？ 妈咪对你唔住。 对唔住啊，妈咪，唔应该咁讲。 呢一把系妈咪代公公打嘅。因为当年妈咪任性唔听佢讲，做咗好多错事。你爸， 你唔好咁啦， 你当系妈咪还俾你嘅。 我知错啦，对唔住啊。 你冇对我唔住，你系对自己唔住。你以为冇爸爸，冇咗一只耳仔就可以怨天尤人啊？就可以自暴自弃？妈咪当年一样都冇放弃你，冇放弃自己。我要你好似我一样，抬起头做人。 妈咪从来都冇试过闹我闹得咁犀利。我都从未试过唔驳嘴，因为我终于明白妈咪为我付出咗好多。我哋虽然受尽公公阿姨嗰啲白眼，不过逢过节阿妈都会买好多嘢氹佢哋。阿公而家对我哋都好咗啦。几年前有个好有钱嘅 uncle 追妈咪，好似话肯俾一笔钱佢，但条件就系放弃我同佢去美国生活。我知妈咪都中意佢嘅。不过为了我妈咪选择放弃爱情，今天我都要好无私地为妈咪奉献翻出嚟先至得。 秦小姐，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考虑？ 冇，我冇任何顾虑。 妈咪放心，我支持你的。 喂喂，我冇嘢担心，我只不过是在想做手术之前再看清楚你的样 子。记住啊，记住我的样子啊，你会冇事的。我下个月的演出你要应承我伴唱的，你不可以反悔的。 不好意思啊，够钟做手术了，麻烦你们在外面等啊，好吗？ 妈咪放心，没事的。妈咪放心啊，我在外面等你啊。妈咪 浪随着风卷起了旧梦，生命如雾烟四海里飘纵，我是那孤雁，烽火里更迷蒙，历过几多再见去觅前梦，往事如浪花，记忆中有裂缝，两代情未变，纵使会沙通，我是那孤儿，期望你温馨抱拥，留住这春风，吹散哀痛，再也不怕孤单，一生已习惯，漫长路独往。 往事如落花，记忆中有裂缝，两代情未变，纵使会失控，我是那故意期望你温馨抱拥，留住这春风，吹散哀痛，再也不怕孤单，一生已习惯，漫长路独往还，也许某一晚，倦是梦里我再晚，再盼到。